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今日朝头早早上嘅气温咧，咁啊又比前两日咧啊稍为回暖翻啲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7%，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嚟到2021年嘅11月25日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嚟嘅，咁啊听众们咧都要系继续加紧努力啦。咁啊星期四啊好啲啊，好过星期三啊。见到家乡啊，跟住觉得个感觉咧舒服啲啦。啊，咁啊，今日咧完成埋手头上嘅工作，咁啊可以 plan 下听日夜晚 happy hour 有啲咩搞作啊？成班朋友可能同事咧出去饮下嘢或者食下饭，咁都系一件开心嘅。工作之后咧都系需要休息回一回气嘛。 晨光每日一格。 回咗气先至有力咧，就继续工作嘅。不过如果你能够喺工作上面下下都做到百发百中嘅话咧，咁又系真系一件非常之爽嘅事。爽嘅程度咧，真系冇得顶啊！可以话咧就系令到你悭咗时间啦，悭咗人力啦，悭咗资源啦。你想成功提高呢个成功率咧，其实都唔系冇可能嘅。成功嘅人咧。其实佢唔系永远都成功，个问题就系佢不断咧喺其他人身上面学习，可能自己亦都咧就系试过好多次嘅失败。成功人嘅分别同失败人嘅分别咧就系成功人中意向其他人学习佢哋嘅经验，失败嘅人咧就系同自己学习经验。你想提高你自己嘅成功率嘅话咧，其实关键系你能唔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的宗旨，可不可以在别人身上面吸收到的经验之后，然后令到自己啊学完之后呢又摆返落去坚持人哋一个成功的态度，成功就是一种的态度来的。如果你连这种的坚持都没有的话，其实就很难去到成功。还有你想着喂，有些人呢他好彩啫，你要明白一样东西，具有强烈自信心的人，其实本身他已经可以为自己带来幸运。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继续怨天怨地，怨财神还没找你的话，你不如跟自己说，由今天这一刻开始 ,6:11，我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下下呢福禄寿都喜欢来找你啦。 你对我关心，同样发觉有了记挂，感觉复式的快感，我变得天真，同样你也变天真，同样发觉这个世界很美，相恋的世纪，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圣影中，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失心，变魔法，黑变光，单变双，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深刻，还发挥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奇人奇事是神奇。让发觉奋斗有了方向，彼此的理想，我对你偏心，还是你对我偏心，无论哪个要与你作比较，都相当渺小，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圣形状，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出三倍魔法，黑变光，单变双，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很喜欢玩古董。有一天他在家把玩着他最喜欢的那只瓷杯，突然一个不小心他跣手，那只杯即将就要跌落地下。好在个将军身手敏捷，即刻将只杯接返住。不过他就因为这样而吓到飙晒汗。将军就心想了，我统领百万大军，出生入死，从来都没试过这么害怕的。今日就竟然为了这只小小的瓷杯吓到这样样。一刹那之间，他好像明白了某一些道理，原来他就是被瓷杯操纵令到他惊吓啊。就是这种对事情的执着，阻碍了他原本内心的清明和自在。在《无所执泥》这本书里面曾经有提醒过大家，我们想要控制的东西控制住我们的生命。当你学会舍弃执着，不再捉紧不放，又或者全力抗拒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自由流畅。希望听完这个故事，你除了得到一些东西之外，亦都懂得放低一啲嘢啊！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就上马靴，心搏射。腰间挂花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功跟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哦哦哦哦哦哦，我破除了我世界绝境，错事亦放肆，错过亦决拼，在沙砾间受尽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狂言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我早上好，以这吉他更困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擒锁，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 活风沙不成词。 第一线 TDC Hotline 踏入今年的第四季度，从营商、科技、资讯以至大数据分析，如何早着先机，快人一步。 贸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啲贸发局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话你知。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一分，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咁啊仍然生效嘅。有一日啦，执屋嘅时候啊，揾到咧就系两本好多灰尘嘅小学课本。於是乎啦，咁啊，就话不如唔好抌啦。有人话唔好抌，咁我就心谂啦，啊，唔好抌啊，哦，咁哦，咁唔抌咯。但系点解咧？咁样，通常喺呢刻咧，我个心入边都会谂，一定系记挂住以前嘅一啲嘅历史啦，啊，一啲嘅事往事。不过谂翻起，喂，其实呢一本书咧，都系我嘅啫，都系我以前咧。即是读中学的时候妈妈买给我的。今天说到呢，啊，原来妈妈呢的字呢就不算多的。不过呢乡下就有一种的风俗。就是说一个人当我离世的时候，就希望呢可以含住金啊银啊先至入土为安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的妈妈，在某一年那里她就很早起身喂了两只的猪，于是乎呢终于呢就是，啊，有这个的银的手足了，手额了。临近考试的时候，于是乎呢就妈妈呢就成日都会去呢就是送饭给这位的故事的男主角。她呢知道她仔仔就很忙，咁每一次咧都系冲来冲去，过嚟咧俾低咗佢啲嘢佢之后咧，咁，啊，就走啦。有一日，咁啊妈妈咧去咗之后咧，又翻嚟，去到佢仔仔揾到佢之后咧，就行到去佢身边，拉咗佢旁边，佢就话：仔啊仔啊仔，嚟，我帮你买咗两本咧考大学嘅书啊！成日听人嚟讲话，学校外面咧，经常都有人用假书、假嘅资料，乜嘢都假，去到呃人，去到呃一啲咧，可能净系关心仔仔，但系又唔系好懂得字嘅家长。妈妈就话啦：，喂，有人话咧，用呢本书一定考到大学噶。跟住个仔就问佢啦：，喂，咁你啲钱喺边度嚟啊？妈妈就话啦：，我咪之前咧有两只手额嘅。手额换噶，仔仔咧就拎住咗呢本书，拎开咗个包装纸，佢望一望，佢就望一望呢本书，原来入边写住两本小学嘅课本，一本系小三，一本小四，就系咁就呃咗妈妈啊两只嘅手额，妈妈咧就望一望仔仔，咦，仔仔即刻睇呢本书。就话啦，仔啊，得唔得呢两本书？系咪天书啊？劲唔劲啊？ 仔仔咧就望住满心期待嘅妈妈，强忍住自己嘅泪水，佢就话到：得啊，掂啊，妈，读硬大学啊！后嚟呢个仔仔咧，佢就满怀希望，因为佢充满住妈妈嘅希望，佢好努力咁去到读书，终于真系俾佢考到大学，妈妈好开心。佢话到：哎，嗰两只鸭咧，抵啊，用得抵啊！有人问呢位嘅仔仔：喂，咁你妈妈最后知唔知道其实呢个结局系点？知唔知道其实系俾人呃咗咧？仔仔就话：有阵时呢啲嘅小故事，永远放喺心入边，应该会系最幸福、最开心。 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一批懷疑坐偷渡船進入英國，但是在法國北部港口加萊對開水域沉沒，死亡增至31人。一名漁民報案表示，見到加萊對開的英倫海峽有十幾具屍體懸浮，有十幾具屍體漂浮，法國船隻駛至現場水域的去搜救。總理卡斯泰形容這宗沉船是悲劇，遇難者實際上是泛運人口罪犯的受害者。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其後透露，警方拘捕了與這宗沉船有關的四名可疑人士，相信涉及泛運人口。總統馬克龍強調，法國不會讓英倫海峽成為墳場，他將會要求歐洲官員召開緊急會議，應對大批人企圖從海路進入英國。保加利亞看守內閣宣布，為應對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四個月，至到明年三月底，試圖壓制疫情蔓延。保加利亞各地確診病例持續增加，新增3233個個案，累計679983宗確診，死亡病例有2700多宗，死亡病例有27000多宗。當局相信新冠疫苗接種率低，導致病例持續增加和感染率高企。估計保加利亞成年人口入面，大約 29.3% 完成疫苗接種，接種率在歐盟國家中最低。保加利亞在2020年3月開始實施全國緊急狀態，應對疫情，此後多次延長。回到本港，政府宣布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人士以及同住照顧者，不可以佩戴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當局建議有關人士辦理入住手續或接受檢疫期間要打開房門的時候，應該正確佩戴外科口罩。衛生防護中心指出，已經更新相關防疫指引，建議酒店業的從業員和機組人員應該分別提醒入住人士和乘客不應該使用有關口罩。中心早前調查兩宗確診個案時發現，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檢的人士裡面，有人懷疑因為打開房門期間佩戴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而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政府就修订版权条例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新增三类豁免，包括戏仿、讽刺和评论时事的使用版权作品，如果涉及公平使用，不会有法律责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希望在版权拥有人和使用者的权益之间作出平衡，当局不会定明讽刺和戏仿的定义，认为是合理的做法。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表示，如果认真翻唱歌曲或自弹自唱，要视乎乜嘢目的。如果落入豁免因素，就可以获得豁免。但如果纯粹侵用他人的作品，唱歌之后公开上载网站，技术上可能侵犯他人私人经济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嘅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顾鸿铭、戏若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程、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7，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白元浩打俾你啦，我都啱啱打俾佢嘅时候咧。都未点样响，佢就已经可以喂我拎住个电话，我真系等我好犀利啊！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梗系啦，要作好准备噶嘛。 哇，真系好嘢！我仲谂住，哇，一打嘅时候，都未点响，你已经拎咗咯，就喺度喂我咯，仲好精神添。 啊，必须嘅，呢个系我哋嘅专业态度嚟噶嘛。 非常。 但我真系想话咧，嗱，我嗰日咧就记得你讲过话咧，你最中意冬天啦，你又唔系好中意夏天。 系啊。 其实呢我都系嘅。但係呢我见到呢我哋嗰啲天气呢即係天文台未有九天嘅预报嘅。其实呢已经暖返好多喇我觉得。 哦係啊，其实嗱而家呢就室外气温係18度啦。咁你见到呢嚟緊呢个星期嘅气温呢都唔系话特别凉㗎咋。下个礼拜呢其实呢个礼拜一至到礼拜五呢都见到呢系阳光普照。大大个太阳晒住你啊，怕你冻啊。俾温暖你， 高氣温咧，即係開始升翻去24-25度咧，跟住你就會覺得，哎呀，如果你中午咧，你想出去即係曬太陽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暖暖地 嘅，係啊，其實真係啱啊！呢下個星期嘅話咧，我諗大家就會開始懷疑啦。喂，又話秋天、冬天都嚟嘅。我細個讀書嘅時候話咩？香港個冬天係11月、12月、1月同2月噶嘛？我記得好似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啊、，Where 啊？佢去邊啊？佢？ 嗯，我觉得呢一个冬天的感受呢，即如果啊你讲緊读书的话呢，返上昼班的时候返学呢个感受会大啲，因为朝头早都叫做凉少少啦。你如果返下昼班嗰啲呢，你中午返学呢简直係晒啦。 係啊，咁你放学嘅时候下昼班嗰啲未放，即放学嘅时候呢又未凉返，因为嗰啲石屎呢热緊嘛。 是啊，所以真的啊就会有这个这样的问题了。咁但是不要紧，我们时时都会要做好准备的嘛。咁、就算呢是转了天气，虽然说温度不是去到说我们很希望说好冻好冻那种感觉啦。咁但是呢其实都有很多人呢因为转了天气呢，所以呢对于那个的体质或者体感呢都会有少少改变的。咁其实就是虽然个气温不是说真的去到好冻啦。但是呢那个湿度和那个干燥的情况呢的而且确是比起之前呢是一直干燥了啦。 是。 啲人可能又会因为那些天气的少少转变呢，因为譬如我讲緊我哋成日见到我哋天文台预测就譬如16至25度咁样啦。其实都差唔多那个温差日夜即是差唔多10度咁就係啦 ,9 度啦。咁所以呢其实即对于个身体的调节呢可能都系需要有少少嘅适应嘅。 喔、 哦。突然间争咁多喎，系咪先。 对，我有听过传说啊，传说嚟㗎吓，唔知真定假。佢话呢有啲人呢去到某一个年纪呢会突然之间好怕冻。去到某一个年纪又好怕热嘅。咁、但有啲人呢个身体如果好好嘅话呢佢就可以好適當咁樣調節，夏天嘅時候咧又可以排汗排得好啊，冬天嘅時候身體又可以保暖啊，咁我有聽過呢個講法嘅，咁我就應該 不是身体好好的，因为夏天我都很怕热。 所以我觉得也是调回转，如果冬天很怕冻的人呢，那今朝早我讲的这一样东西可能就可以帮到你了。 啊、就是吃鸡煲啊。 不是跟吃东西、都有一点关系的，但是呢即最主要都是讲一些、令到大家可以睡得好一点，还有、不会说真的觉得很冻，或者身体会对于哇天气一冻就很辛苦的感觉咯。 那是什么法宝呢？这个 嗱，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咧，我最近咧就睇到有一個報道話咧，如果咧啲人著襪瞓覺，或者咧，即係你知冬天咧，我有啲屋企人都係咁嘅，譬如啲長輩咧，成日都覺得喺屋企咧，淨係著住對拖鞋都唔夠暖啦，咁就話要著埋對襪先至夠暖。 著嗰啲毛毛拖鞋咪得咯，有啲包住你。 都係嘅，但係你知佢哋有時好唔中意著嗰一類噶嘛，即係寧願加對襪算數啦，方便啲、輕便啲咁樣走得喐都快啲啦。咁佢哋咧就會覺得咁樣係會暖啲。咁但系咧，我最近见到个研究，佢话咧，其实咧着住袜咁样所谓嘅保暖咧，又或者有啲人中意着住袜瞓觉咧，其实反而系会令到个人咧更加怕冻，同埋令到个体质咧更加寒。 哦，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咧着袜咧。咁啊，令到隻腳咧就會出汗啦。咁咧嗱，其實咧都有少少似我哋中醫嘅角度。中醫嘅角度咧，咪成日都話啊，如果咧你咧浸住一樣嘢啊，或者係啲濕氣咧，俾自己身體索翻入去，因為你出咗汗啊嘛。咁你就咪又噏住自己隻腳喎。咁你咪好似索翻入去個身體入邊咁咯。咁咧就反而係令到你個身體咧係變得更加容易覺得怕凍啦，同埋會覺得即係啲循環會差。其實咪有少少似我哋中醫講話會濕啊咁樣嘅。咁反而咧就建議，其實如果你要保暖嘅話咧，就唔係喺對腳嗰度著手，反而咧就應該箍住條腰，即係例如係戴腰封啊，或者咧，我覺得呢一個咧又有少少似我哋。我媽細個教我，因為我媽成日都話，如果你熱咧，你千祈咧都一定要冚被喎。咁但係咧，你冚被咧，你就可以淨係吸住個肚。咁佢哋就話相信咧，即係只要個肚暖或者腰啊背脊暖嘅話咧，你成個人都會暖嘅啦咁樣。咁、所以我媽咧嗰時就話，如果你真係好熱好熱都好啦，你最多啦只腳唔好吸住啦，就但係要一定要吸住上面咯咁。咁、所以咧我就諗啦，其實可能都係一樣喎。咁因為咧今次呢一個咧就係講緊話係一個日本嘅研究。有啦，咁佢就系话咧，如果你大概将条腰包住30分钟咁上下啦，咁成个人咧嘅体温咧都会有明显嘅上升，就连咧即系嗱，头先我净系包住条腰啦，佢都唔使好似我咁话包埋背脊啊，净系箍住条腰，30分钟之后咧，佢话发觉咧，就算连小腿嘅位置啦，或者系成个人嘅身体咧嘅体温系有好明显嘅上升，而且呢一个上升嘅体温咧系可以持续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發現，如果係咁嘅話，咁保暖嘅時候保住條腰，咁啊成個人都會暖粒粒咯。 哇！關鍵係條腰喎，照你咁講呢個實驗。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諗，咁可能都有道理喎，因為即係我諗起我媽講冚被嗰個道理，其實都係笠住個腰嘅位置，肚咪即係腰其實。 哦，喂，同中國人嗰啲咩遮住個肚臍唔好入風，又會唔會有啲關係咧？嗬，即係你冚住張被，冚住個肚臍。 佢咧就冇講話入唔入風呢個問題啦。咁不過佢真係純粹係用一個測試，就係話法國嗰個體温真係有明顯嘅上升，同埋佢真係 keep 到咯。咁起碼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試一試嘅。即係如果你話與其著住對襪嘅話，咁反而咧可能就好似佢話齋啦。你摟住條腰，咁但係咧，你對襪咧，即係你對腳咧，又留翻攞嚟散熱喎、因為咧嗱，如果佢話唔著襪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好處，就係咧，當你個人咧，萬一去到太熱啦，我當你真係冚被冚到半夜，咁跟住你覺得哇，好似熱得滯喎，咁你都可能會有呢一下噶嘛，唔係晚晚都咁凍噶嘛。 哦，咁啊可以係咯，試下摟住條腰咯，咁啊只腳嗰啲試下由佢吹吹風。 就可以散熱啦，然後你只腳散咗熱之後咧，可能就會排汗啊，或者係排咗啲唔需要嘅水分啊，各樣嘢出嚟啦。咁咧，而你如果又冇著住襪同埋冇吸住對腳嘅話咧，咁你就唔會焗住咗嗰啲汗咧，然後令到你個體温更加會即係調節唔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咁樣嘅循環咧係比較好啲嘅咁樣。 咁可以試一試啊，呢個 係啊，試一試咯。 冚住條腰啊，摟住條腰就好啦，唔好摟我哋就得啦啊。 係啊，摟住自己算啦。 係啊，喂，好啦，你轉頭翻嚟再傾啦嚇。 陣間再傾啦， 一陣再見。 晨光百科。 讲咁多，其实都系想大家咧，即系身体血液循环得好啦。你血气好嘅时候咧，个人啊好多嘢都冇往而不利啊。咁啊，散热要散热，保暖要保暖。不过咧，其实运送温度咧，血液亦都系担当住一个重要嘅工作噶。咁有冇谂过我哋血液点解系红色嘅咧？啊，因为血液入边好多人都知噶啦，输送氧气嘅咧就系红血球。红血球主要嘅成分就系一种叫做血红素嘅物质，佢能够咧就系同氧气结合 fusion 变成红色。咁啊，动物血含因为含有量含氧量呢个高啊，所以颜色就鲜红色嘅。咁如果你话喂静脉血嘅话咧，那个含氧量低咧，所以就系暗红色嘅。有冇发觉点解我哋受伤嘅时候啲血液咧就唔会全部流晒出嚟咧？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受伤之后血小板咧咁啊会聚集喺伤口嘅地方，阻止血液流出嚟，血液慢慢凝固，咁啊变成好似结焦咁样，咁啊慢慢愈合，咁啊好事嚟嘅。你话流到爸爸声嘅话，真系流几分钟就拜拜噶啦。好啦，除咗血液会见到之外，有啲见唔到嘅皮肤下边，咩叫见唔到啊？啊，点解有阵时皮肤撞到啲硬物之后咧，咁发觉喂会瘀咗，你咩事啊咁样？是由于碰撞造成了皮下的微血管破裂以及出血，流出来的血液就积聚在皮下，而淤血是静脉血，颜色就会比较上暗，再加上皮肤本身的颜色，望上去就自自然就变成喂淤了青了这样的颜色咯。还有血液都很有趣的，有时候我们喂哇你做什么吓到面青青这样的。荷尔蒙是一种由大脑控制的物质，当我们感觉得到害怕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这些的叫做激素，即是荷尔蒙，导致我们的血管瞬间一声就收缩。血液循环不畅顺的时候，我们就会面青青了。好了，相对来讲，为什么我们会面红啊？特别是我们怕丑，哎呀被人笑的时候，哎哟。而一种嘅刺激素咧，咁啊佢就会刺激我哋大量嘅血液嘅进入皮下嘅微血管。喺呢个时间啊，微血管咧就会扩张，咁啊以便咧就让血液流过。咁啊由于面部嘅皮肤比较薄，希望个个都系面皮薄啦吓，有啲系面皮好厚嘅。咁所以咧，我哋块面望上去咧就有啲红红地色啦。啊，真系好多嘅玄机喺入边啊！ 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忍耐，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 从前曾投资生命和耐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 朝早嘅时间6:50啦，咁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咧就69%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大家要衬衫咯，咁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QL 入边有边个啊？有阿海同我哋讲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我知道咧，对于啲衣物嘅护理小贴士咧，问你就最啱噶啦。 因为衰得多嘛，累积 都唔系， 咪真系要从错误中学习噶。其实有时真系， 你同啲衣物 friend 啫，我最主要觉得，同埋你应该好多唔同嘅情况都会见过，即系例如嗰啲嗨污糟啊，或者嗨咗阵味啊嗰啲咧，你应该都接触唔少啊。 同埋可能有時有啲朋友咧都會走嚟問我，哎呀，我件衫整咗啲咁樣嘅污跡啊，或者噴咗啲乜嘢落去啊，我可以點樣清咗陣味啊，洗唔洗到啊咁樣？咁有時我就會啊，又上網幫佢揾下啲方法啦。咁又累積落嚟咧，其實都可以同多啲人去分享咯。我覺得 係，同埋我知道咧，尤其是係做一啲關於衣服嘅行業咧，有時試衫嘅時候咧，難免都會嗨咗一啲嘅香水味啊，或者係自己本身咧，譬如我食完嗰樣嘢，可能都會有少少味嘅，甚至乎化妝品殘留咗一啲衣服。咁呢啲都係一啲哎呀好头痛嘅问题嚟㗎喎。 好头痛啊，你拍人哋试衫啦，或者我哋啲衫外借咗出去俾人哋，咁然后归还嘅时候呢，有啲味道我哋都要清理嘅。其中一种味呢就係、是、喂，即係你又觉得咦闻落去又吸引嘅，但係你又要清咗佢嘅。 係香水係咪呢？ 就係香水味啦，冇错啦。就算唔係出现喺我哋工作嘅情况啦，咁你日常生活之中呢，好多时我哋都会喺度諗啊，究竟我香水我噴嗰时候我可唔可以直接噴落件衫到咧，或者男士都会，而家都好多人用古龙水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古龙水，男士嘅古龙水，我可唔可以喷落衫嗰度咧？如果喷咗嘅时候，我想清理佢，又有啲乜嘢方法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咯。 好啊好啊，嗱，我自己就觉得咧，气味呢一样嘢咧，通常都系要用水洗过晒彻底咁样咧，可能揾另外一种嗰啲衣物碱粉又好咧，漂咗嗰阵味先掂嘅。 即系隔，同埋有啲隔食隔嘅，我觉得有时洗衫真系。 系啊， 必须要知道咗咧，嗰件衫佢被污染咗，即或者被沾染咗嘅气味咧，其实属于乜嘢嘅性质？你要对症下药，其实真系会隔食隔。首先我哋要咧就系谂一谂咯，其实究竟香水可唔可以直接喷落件衫度咧 ？Bobby， 你觉得得唔得 嘅 咧？ 我觉得系唔得嘅，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香水入边有好多成分咧，可能系会令到你件衫变黄啦，或者会变歪嘅。 啱啦，歪就可能未必啦，黄咧就绝对系会出现嘅情况嚟嘅。但系咧。有一啲香水其實係可以，所以答案咧都係 yes and no。我哋依家就會講下啦，究竟乜嘢嘅衫、乜嘢嘅纖維啊、乜嘢嘅成分嘅衫你可以噴落去，有啲乜嘢你係唔可以噴嘅咁樣。咁點解我哋話有陣時得，有陣時唔得咧？咁我哋要知道咧，就係香水入邊咧其實會含咗酒精啦，同埋香精嘅成分嘅。系啦，呢两样嘅物料咧，其实都有机会咧，令到我哋件衫咧系会变黄噶。所以咧，其实有一啲衫系喷得，有一啲就唔喷得嘅。 系，咁系咪即系黑色衫可以喷啊？因为睇唔到黄。 又要睇埋乜嘢质地喎？系嘛，即系黑色，我哋成日觉得好襟污糟嘛。你唔好讲香水渍啊，或者一啲气味啦咁样。好多时真系嗨污糟咗咧，其实又唔觉嘅。但系我又觉得呢件又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即等于人嘅身体啫嘛，其实你未可能佢真系病咗，你要有 symptom 出嚟咧。譬如你会发烧咁样，其实你未知道你对症下药点样医你入边身体嘅状况咯。有阵时黑色衫只不过系你见唔到佢污糟咗，你就以为 OK， 其实佢都系污糟嘅。 系 咁有阵时着白色衫啊呢啲咧，或者浅色衫咧，佢污糟，佢就好坦荡荡话俾你知，喂，好大条痕啊， 你睇下我啦咁， 你睇下我啦，OK， 咁你要清理我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就黑色衫而深色衫。我哋着都唔好，冇谂住眼不见为干净啦，咁样。咁呢个又即系题外话啦。咁究竟如果我哋真系喷香水嘅时候，有啲乜嘢我哋真系可以叫做可以喷落件衫，有啲乜嘢唔得嘅咧？咁头先讲啊嘛，其实质地嗰个物料咧系好紧要嘅。可以嘅咧，包括咗就系啲针织类嘅衣物，估唔到，原来羊毛咧佢又得嘅。或者啲尼龙嘅物料嘅衣物咧，其实都系得嘅。 系 有啲乜嘢衣物咧就唔可以嗱，千祈就唔好喷落去啦。纯棉啦。纯棉嘅衫啦，丝质嘅衫啦，一啲皮革类，譬如你有啲皮褛啊、皮袋啊呢啲，你就唔好喷落去啦。另外咧就同颜色有关啦，真系浅色嘅衣物唔好喷，因为真系会令到你件衫咧系泛黄嘅。假设我觉得你话我真系唔知道我件衫 咩做噶嘛？稳阵嘅方法就唔好喷落去啦。 我都觉得系咯， 对的。但我真系以前咧，我真系识我有个旧同事咧，系、因为佢有食烟嘅习惯， 系哦，佢就想搵啲香水嚟遮咗阵烟味。 冇错，而我哋嗰阵时嘅工作需要咧，我哋要去见客嘅。咁我哋见嗰啲客又真系好 decent 嘅客嚟嘅，咁所以咧，佢又好担心我死啦，自己会唔会真系成阵烟味咧？我哋咪成叫你熄少支啦，咁样。咁但系你都知道，你对住一个食烟嘅人嚟讲咧，同佢讲食少支咧，系唔会发生噶嘛呢样嘢。 唔系佢可能食少咗一支咯，就系、是，但系依然都系咁样。 我觉得佢都未必会咯。咁佢用嘅方法咧，就系、是、用个古龙水狂喷自己套西装。 哎呀，我都识得有啲人系咁样噶，其实 系啊。咁佢觉得就用个古龙水去盖咗佢嗰个烟味咯。咁、佢当然啦，佢好疯狂咁样喷嘅时候，其实我哋又真系净系闻到佢浸古龙水，又唔系好闻到烟味嘅。 哎呀，但我成日都会觉得系有夹杂住两样嘢之间噶。 当你夹杂嗰阵时，又有啲好棘嘅，即係好有層次你嗰個味道，你明唔明啊？你開頭嗰陣就古龍水，同埋古龍水你都要分究竟係咪個個人受到，因為氣味嘅嘢其實真係好個人嘅。我覺得噴一啲香氣喺個身上咧，都係適可而止咯。我覺得點做即止啦，有就算噶啦咁樣。我哋另外一個擔心佢就係、是，哇！你套西裝得唔得？同埋佢真係著貴嘢嘅喎，西裝佢真係唔係同你講少啊！佢真係係。即系我哋成日都唔知佢啲西装钱咧喺边度搵翻嚟，可以买套都系靓嘢嘅西装就招喷落去啦咁样。咁有时真系好心痛嘅。咁如果真系你话我喷咗香水落去啦，我哋可以点样清洗咧？咁，头先讲过啦，洗衣咧其实真系好讲格式格嘅。我哋咪啱啱有提过啦，香水其实入边咧系有酒精嘅成分噶嘛。原来咧我哋系可以用翻酒精嚟到对付佢嘅。 吓， 系啊，原来咧都系可以嘅。咁你可以噴少少嘅酒精落去啲香水渍嗰度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到手去除咗你嗰一阵香水嘅气味嘅。当然我唔系叫你用啲即系高浓度嘅酒精直接抹落去啦，其实稀释咗啦，而家都好多噶啦。我哋自从经过咗沙士或者今次嘅 COVID 呢个疫情之后，我哋大家对于点样稀释酒精去做清洁咧，我哋都几在行噶啦。 系啊。 系啦，咁你都系一啲稀释咗嘅喷落去啦，慢慢由小至大咁样去清咗嗰啲嘅渍。咁如果你话诶唔系酒精，有冇啲贴地啲嘅方法咧？咁样，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食盐啦。 搵盐去搓佢又唔通系？ 断估都会有啦，屋企盐系咪？咁你可能就系搵啲盐啦，然后都系要稀释咗嘅，即系你都系将佢放落去水嗰度咧，将佢溶咗好似盐水咁样啦。就将佢涂抹喺你嗰个嘅喷油即系受到香水渍污染咗嘅衣物上边，用手轻轻搓下佢，系啦，咁都有机会令到你泛黄咗，即系受到呢个香水感染，系啦，咗嘅衣物啦，嗰笪污渍咧都有机会可以咧将佢洗咗佢嘅。另外坊间有一个方法，但系我觉得咧，呢个方法就我哋未必跳起手有呢样嘢啊，就是、用双氧水啊。 哎呀，呢、這个就有啲危险、啊，我觉得。 冇错啦，所以我就唔太建议用双氧水，因为你一个唔觉意咧，将佢弹到只眼啊呢啲咧，都系有啲危险嘅。所以呢个就我纯粹系提咗啦。咁我觉得用盐水可以系你嘅第一个方法，因为真系冇坏嘅。我觉得你用盐水去洗一下件衫啊咁样啦。再唔得嘅你就再试酒精咯。照计咧都是可以清到你那些泛黄了 的香水渍的这样。是啊，所以真的要小心去处理香水咯。我都是那句，你如果很镜石件衫的，你就不要喷落去件衫那里啦。其实我们喷香水女士们一定有这个常识的啦。我们可能是颈后面啦、或者是手腕的位置啦。咁当然有时你说我喷落手腕或者颈的位置，你的领位啊或者个袖口呢，其实你都是有机会嗨到那些香水渍的。咁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方法呢，都希望可以帮到手，就可以清理了那件衫的香水渍咯。 啱啊，所以都是要爱护自己的衣物的。佢又靓啲，你喷个香水出来又可以提高你的品味，咁咪相辅相成啦。 系，实请我今日都有喷香水出街噶。 哎呀，隔住个电话闻唔到添。 哎呀，咁我哋要见个面先得啦。 系啦，我哋快啲见到啦。今朝早唔该晒海。 好，多谢 Ba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攔嘅。咁、交通消息暫時就係咁多啦。 將軍喎，嗰條隧道個龍尾都短咗喎，比尋日。 係啊，你真係醒啊！日日都有監察住，係啊，所以呢個時間咧出門口就短啲、車龍，咁可以排短啲時間咁。係 咁就好啦，即係啲聽眾咧排隊啊排到猛咧，我戥佢哋猛啊嘛，佢哋唔使點排隊，好快就翻到公司，我啊戥佢哋開心啊嘛。 係啊，其實算啦，揸車就預咗塞車噶啦，係咪先？你揸得架車係預咗。 咁即係搭港鐵係預咗人多係嘛？ 係預咗逼嘅喎，啲繁忙時間真係逼得好犀利 啊！逼幾架車，其實都想分享一下咧、香港嘅港鐵咧，其實有樣嘢真係唔錯，因為佢人多嘅時候咧。除了港鐵嗰度啊，大家唔好上車啦咁樣，因為搭下一架啦。佢下一架車真係好快到， 兩分鐘啫嘛，嗬。 有陣時繁忙時間一分鐘都已經到啦，係啊，佢真係好快就已經有第二架。咁令到咧好多，因為佢快嘛，佢好快有第二架，令到好多喺月台上等緊嘅乘客咧就覺得唔緊要啦，咁我逼入去做咩啫？咁佢逼到自己即係沙甸魚咁，又何苦咧？咁即係大家都會抱住呢個心態，然後等下一架嚟嘅時候，咁你咪入去咯。咁都係逼噶啦，但係唔會好似外國咧。有啲真係逼得好犀利，係直頭咧要揾嗰啲站長，仲要擁啲人入去個車廂入邊。我以前咧都試過坐呢啲咁逼嘅喺外國㗎， 喺日本啊， 真係坐過啲咁逼嗰啲 JR 山手線繁忙時間啊嘛。我已經俾人逼，我已經好辛苦喺個門口嗰度企喺度㗎啦，跟住已經俾人逼咗入去啦。我由門口嗰度竟然間可以俾個月台嘅站長擁啊，一路擁咧，係啦， 咁搞笑擁入去啊， 擁到我擁完我一層之後咧，跟住第二批再入。我原本企喺门口已经好逼噶啦，已经系最出嗰个嚟噶啦，已经俾人拱企咗个位啦。跟住佢仲要再入一批新嘅人入去，跟住再推我入去车厢入边，一批、两批、三批、四批，原来仲可以入到四五批人次咧，去到入去个车厢。咁搞到我喺呢个车厢中间嘅位置咧，我话俾大家听，我连只手咧系想举高同放低咧，我都做唔到。因为我只手都被人夹住咗，我两只手都被人夹住咗，系所有人两只手两只脚都被大家夹住咗。 我真系唔讲唔知道，我以为日本系非常之有礼貌嘅国家啦。咁啊搭港铁啊，即系佢哋搭公交嘅时候都会好有礼貌，逐个唔会逼入去咯。但系你讲话啲服务员推你入去，我好惊讶。 系啊，我真心被人推过。我有一次见过一啲可能大力啲嗰啲人咧，系因为佢都喺我附近嘅，系啦。咁嗰位人士，因为佢都几高大，成身 muscle 肌肉嗰啲咧。咁佢呢已經又企咗喺門口啦，企喺門口嘅時候呢，佢為咗逼入去呢，佢係會掹住個車廂個門同埋上面嗰、那個、啊、上面個柄，即係嗰個門口上面嗰個位呢、去掹住去擁住 push 自己入去個車廂入面嘅。 咁恐怖、啊。 跟住嗰啲嘅月台嗰啲嘅站長又幫手又推。咁真係變係真正嘅三文治。所以我有陣時呢喺即係搭港鐵嘅時候、我覺得雖然大家都話繁忙時間係好逼。但有陣時諗翻起咧，起碼我如果大家都行到去車廂中間，大家都可以企喺度，係大家都可以企喺度啊，即係唔誇張。我試過我連企我一隻腳咧係俾人夾住咗，我得一隻腳，但係你唔使驚跌㗎，係 因為已經逼住咗啦，係 啊， 都冇得跌啦。 大家一團嘢咁樣，你根本唔使驚跌到咁樣咯。 所以人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要知道啊，因為比較過你知道原來香港嘅港鐵真係好好，又乾淨啦， 係啊， 一分鐘一班喺邊度揾啊？ 係啊，其實真係好快。 所以即係有時咧港鐵咧耐唔耐都會壞下嘅，咁啊當然就最好就唔好啦。咁但係有時少少嘅瑕疵咧，其實人都應該包容加接受。其實我都覺得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咧服務非常之好啊。 我尋日都同 Didi 私底下講一句説話，即係營運港鐵人其實都係香港人。咁我哋點解要即係大家都互相支持其实他们都不想信号问题，他们都不想有阵时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其实没人想的嘛。 是啊，哪一个想信号故障？ 不是咯， 少少包容咯。其实香港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 是啊，很多东西都很好。 只要你比较之后，还有什么好好呢？九巴都很好啊。 当然啦。 啊，好笑啊！小白，你记不记得星期一呢，我不是跟你讲个九巴呢，我不是打去那些热线的。 个 app 是啦，跟着那个热线服务员就说，哎呀，你不用打来我们热线了。哎呀，我们八个零月前研发了新的 app， 人工智能呢可以解答你所有的问题的。因为24小时嘛，你九巴都是朝七晚十一，咁之后就冇就系人大听电话噶啦。 我唔知佢嗰个 logo 叫咩名，佢九巴佢一定有啲咩幸运公仔啊、吉祥物嗰啲嘛。 唔系啊，我开九巴 app 写你揿即时对话已经有晒所有显示出嚟。 系上次都 几好噶，因为我上次想讲唔到原因，我唔知揿咗去边度开唔到。 哦， 咁我哋一揿过之后咧，有几好噶嗱，有交通消息一揿入去睇到边度爆水管，佢话俾你听。 哦， 系啊，好好啊，头先我今朝揿过啦，点对点搜寻路线。 啊，超正啊！呢啲即時班次查詢、巴士路線嘅資料、巴士上遺留物品啦、又有顧客意見啦。咁仲好少一樣嘢咧，就係嗰日星期一我咪同你傾完嘅，我就翻咗去交通中心咧，喺度撳下撳下，想認識多啲嘛。你唔去摸索點知咧、我撳咗一個咧，就叫做尋找失中長者。 哦， 係。咁我撳咗入去之後咧，有人工智能㗎，佢唔會有人聽電話㗎嘛。咁我撳落去，我是但立亂撳啦。喺邊度邊個巴士路線啊？唔見咗。哇！點知幾快脆啊？兩分鐘後咧，竟然我電話響喎、啊。跟住佢話。你系咪唔见咗位长者啊？喺几多号巴士啊？ 人工智能打俾你啊？ 系啊，我心谂你，我话咦，你唔系人工智能咩？跟住咧，嗰个九班热线嗰佢话系啊，我哋系人工智能，但系你哋咧遗失咗长者咁重要，我哋即刻打俾你。 哦， 哇，几开心啊！嗰刻 系 即系好有人性化。 系啦，当然系开心，因为佢服务好啦。 系啦，你其实你话明人工智能噶嘛？点解人工智能打俾我就好惊啦？原来佢哋会睇情况啊，所以咧人咧识得执生。 喂，呢啲系唔系你？ 喂，小白啊嘛，啊几开心啊！跟住我唔系啊。不好意思啊，因為我想摸索你個 Apps 咧，所以逐個撳下咯，我唔係真係遺失咗個長者嘅，唔係真係唔見咗嘅， 係 啊幾開心啊！ 不過真係睇到佢哋嗰個熱誠咧係好啊，即係唔同嘅處理辦法喺唔同事件上邊咧又有啲唔同嘅應對。如果你可能我同阿 Didi 咧就因為想為大家服務啦，咁想知道呢個 App 咧有啲咩好處，話俾大家聽咧，咁有呢一個叫做尋找長者嘅功能，都試到咧，原來巴士公司即刻咧會即係揾個專人打翻電話。 是不是很驚訝？ 好好啊，這個真 的。很開心啊，所以我覺得不錯，九八。希望香港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越做越好。 好，那要做得好的要讚的。 沒錯。 對的，告訴大家啊。好，麻煩Didi。那天氣方面，看看今天好不好先。早晨啊，歐。 是，今天天氣都幾好啊。早晨啊，小八。 早晨啊。 是，那好好在什麼呢？那剛才你們都講了很多公共交通工具好的地方啦。那適逢即是今天晚上啊，美國時間誒應該係感恩節啊，咁啊休市嘅，再加上就係、是、啊感恩節都你哋頭先講嗰啲每一個點子啦，即係話啊，其實香港都好好啊，鐵路又好好啊，咁啊九巴又好好啊，遺失長者啊，即刻會有啲好快嘅 service 咧，就可以幫到你啊，咁所以令到我頭先一路聽住收音機，我都覺得哦，香港都幾好啊，咁啊。天氣亦都回暖翻啊！嚇，頭先你都有講十九度嘅氣温，今日可以相對就著得叫做輕便少少啦，唔使著到成日腫咁啦。因為講真，你十九度嘅氣温，你咁快就成日腫咁，如果去翻十一度嘅時候，你都真係難搞啊！ 嚇，如果個位數嘅時候你都揾唔到衫噶啦。 係啦係啦，所以大家即係適當咁樣調到自己嘅衣著啊，就唔好喂十九度又著咁多衫啊，得五度又著咁多衫咁樣，咁好似唔係好啱話咁，所以就即係自己朝頭早都帶啲意識。有陣時我都知道好多打工仔都係啊，朝頭早冇乜意識㗎啦，著件衫求其刷個牙，跟住食個早餐，飲杯牛奶咁就翻工。但係如果你可以即係朝頭早叮一叮自己咁啊，即係叫做帶啲意識咁啊，觀察身邊嘅微小事物咧，其實都會發現到好多樂趣，同埋可以發現到好多美麗嘅事嘅咁啊。详细天气都交翻小白讲讲佢啦，好嘛？ 好，唔该晒欧。咁啊，出边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以及咧就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系清凉噶。咁啊，下周。周末期间啊，周末期间风势咧系会颇大噶。而家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你上个星期咧留低咗四个字俾我咧，我就好印象深刻嘅，最大恶极嘅行为啊！ 讲咗几个礼拜噶啦，我哋唔好再话人哋，即系讲啲最大恶极嘢啊！ 最大恶极极咧，咁都要补救嘅，即系有冇啲不义法门，即系可以调转嚟讲啦。上次系讲有啲可能真系唔系几要得嘅行为，或者可能令到身边嘅人咧都会有啲难受啊，或者有啲难处嘅情况啦。调翻转啦，有冇啲系真系做得好？好嘅例子，或者有冇啲即系譬如上次话病嘅都可以控制嘅，有冇啲 tips 俾下我哋咧？其实 但我又真係要調翻轉咁講，其實最大惡極我哋嗰個題目咧、 嗯， 其實我已經係調轉咗啲嘢嚟講噶啦。係啊，我講真嘅，點解咧？嗱、啊，你同我傾咗咁多個月計啦、 嗯， 其實你都有提過噶嘛？哇，哎呀 ，Jerry， 你個對於工作嗰個態度咧，你好多時大部分時間，你都好似可以將一啲好似有事咁嘅嘢講到冇事咁樣噶噃， 嗯嗯嗯， 所以我點解我話凡係我一講都稍微有少少唔係十分正面啊，少少負面嘅情緒嘅嘢咧，其實我已經係調轉咗我平時工作嘅態度嘅個方式去講噶啦。 係 點解我咁樣講咧？其實我嘅工作態度係點樣嚟嘅咧？好明顯唔係與生俱來嘅。 係。 即係我唔係生出嚟就好嘢好嘢，我哋一定要係大踏步向前行咁樣。 嗯， 我一定係咁多年嘅日子入面咧，受咗好多即係好似好老土啊嚇，好、有正能量啊，好有鬥志啊，好懂得去處理生活上各種唔同事情，即係以一個正面嘅態度去處理嘅事情嘅人，影響咗我。 係， 即係我先至會學懂咗啊，原來。做人處世咧，可以係咁樣嘅，就唔係話我一生出嚟咧，就好似好多道理、好多理論咁樣，梗係唔會啦。 嗯， 即係我都係讀過啲書，我都係食過啲飯嘅。 係，同埋亦都見到好多例子啦。我估你係。 係啦，主打我係受啲有真係有正面影響力嘅嘢，去影響到我對於事情嘅睇法咯。即係調翻轉咧，我唔會好受一啲唔好嘅嘢影響到我，即係我個身體唔係好接受負能量嘅， 係 即係自然抗拒嘅，咁所以變咗我對於事情嘅睇法咧，我其實我係正面。咁如果你話講到嗰啲事情係點樣處理， 嗱 唔係淨係話你保重身體咯，著多件衫咯，生活要檢點咯，咁你咪會好，即係唔係啲咁 hea 嘅。嗱，我講啲例子俾你聽啊。 好啊。 首先我哋唔好諗你應該點樣做先。我哋首先呢我會覺得每一個人你要了解自己。 嗯。 乜嘢為之了解自己呢譬如我舉例有一位好紅好紅好紅嘅歌手佢係唔使睡覺㗎。係 。 真嘅真嘅。佢可以開 show 之前嗰日佢都係睡兩三四個鐘頂籠㗎啫。 係。 唔會影響佢表現嘅。 嗯。 咁變咗咧，佢咪成日會，要你唔需要瞓咁多嘅時候，特別喺表演期間，你好悶噶嘛，你唔會做其他嘢噶嘛，你都係 prepare 你嘅表演嘅啫嘛，成日都揾人傾偈。咁、所以我哋咪會知道，原來呢位歌手話佢神人嚟嘅喎，佢真係唔使瞓嘅喎。 係， 你能唔能夠了解自己，你係唔係一種咁樣嘅人？ 我其實覺得我唔係咯，但係瞓少啲都唔掂嘅喎。 係啦 ，Barbie， 你啱啱講出咗嗰個要點啦。 嗯。 你最緊要係知道究竟你自己需要啲乜嘢。 嗯， 如果你係一個唔需要瞓覺嘅人嘅，咁你咪可以唔需要瞓覺咯。但係如果阿林慧小姐，你係一個需要，喂，我就算冇八個鐘，我坐底都要六個半，我先至醒嘅。如果唔係，我唔醒嘅。 嗯， 咁嘅時候，你就會要去識得去為自己打算，為自己安排咯。 嗯嗯。 系嘛？所謂去保護自己，或者去將自己安排一個最好狀態咧，唔係話你單係講你要做啲乜。第一步就是你先係要了解自己。 嗯。 如果你連你自己邊樣嘢係強，邊樣嘢係弱，你都唔了解嘅話咧，點、會有嗰個辦法去保護到自己啫？ 係。 啊，咁呢個就係身體上邊啊，或者你日常生活上邊嘅一啲嘢咯。 嗯嗯嗯。 咁你話至於你話喂，咁有冇啲嘢我可以令到？譬如话讲得瓜啲啦，中意我多啲噶，令到人哋可以我多啲 fans 啊。如果我话俾你听有啲咁嘅法门咧， 个个都跟住条 formula 嚟做啊嘛。 啊，咁啊就即系点石成金噶啦， 系 先？又系好似以前张国荣嗰套电影咁样，金枝玉叶咁样啊，我求其执一个都红噶啦，即系其实就唔系咁样嘅。 嗯， 咁、可能有啲经理人即得咁样做下，我做唔到啫。 嗯， 咁但系咧，我哋真系敏感，我真系唔知道做啲乜嘢咧，系会令到人哋中意嘅。但系我真系会知道做啲乜嘢，人哋会唔中意咯。 嗯嗯嗯。 嗱，咁嗰啲其实你话，其实系人都知噶啦，边度有人专登做啲嘢出嚟系令到人哋唔中意噶？ 系。 佢哋唔系专登做啲嘢出嚟令到人哋唔中意，但系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 佢哋我哋英文叫 ego 啊，即係你覺得嗰樣嘢好嘅時候咧，你唔會覺得好大問題，但係其實骨子里你知道，其實嗰樣嘢唔係最十分好咯，但係你偏偏你都會做咯。 嗯哼， 咁所以有時咧，你唔係一定會做啲嘢係最差，但係你有冇為自己設想你做啲最好嘅嘢出嚟咧？我之後都見到你嘅時候。我明知如果我笑住讲句早晨，你会受落嘅。 嗯， 咁我 hea 住咁讲句 早晨啦，咁 系啦。 跟住我就嬲咗你啦。 问心讲啊，退一步谂啊，其实你控制到你用出唔出力去讲嗰句早晨噶。 嗯嗯， 真系噶。其实同一个道理啦，当你喺一个工作环境嘅时候， 嗯， 好多人咧佢系会，我哋而家就讲用个 hea 字啦。 嗯。 其实是好多有部分的人呢，我见到好多例子呢，他们是处理每一件很微细的事情，包括跟人家讲一句早晨，包括跟人家讲一句唔该、包括我今日要，我知道我今日要见到 Barbie 或者见到阿边个，我做一件什么事，他是不是用他的心情去衡量他那个工作的准备。佢不论佢个状态是怎样，不论佢个情绪是怎样，他都会好好地样去，因为佢心明白，同埋佢会助言起行。佢心明白，我同你讲呢一句早晨，我今日同你讲呢一番说话嘅态度，会令到嗰个对方会点样接收？ 嗯， 嗱，呢啲咁样嘅人嘅工作嘅态度咧，系会直接影响咗外界对于佢嘅观感。嗯、因为咧，你久而久之嘅时候咧，呢啲成为咗你个人嘅习惯咧，呢啲就系我哋所谓嘅专业嘅态度咯，专业嘅工作嘅守则咯。 嗯嗯， 调翻转冇人逼你噶， 嗯嗯， 即系你笑唔笑，你笑得有几真心啊？我冇人逼你噶，就系、是、因为佢将呢啲大家都其实好明白嘅嘢執行到咯。 自己个谂法都要调整嘅，即系睇下系咪人人都知道呢个道理，就人人都做到咧？其实又唔系 嘅。你啱啱讲咗嗰两个最绝嘅、最绝顶噶啦，就系、是、话。人人都知道，同埋人人都做到，其实大部分人都知噶， 系啊， 点会做唔到嘅？即系你做唔做嘅啫嘛，咁当你决定做唔做一样嘢嘅时候，其实系你重唔重视嗰样嘢咯。嗱、啊，所以成日啲人就，哎呀，阿边个边个咧，佢好专业噶，佢好有，佢其实嗰种专业嘅意思系咩咧？其实最专业嘅就系你知道嗰样嘢，而你会做，呢啲系基本嘅专业守则咯。 嗯， 首先你话有冇方程式可以令到人哋中意我多啲，fans 多啲呢样嘢系冇啦，真系charisma 嗰样嘢冇噶，即系你见到你就系中意就系中意，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嗰样嘢系比较难控制嘅。但系容易控制到嘅系自己嗰个执行力同埋嗰个态度咯。 所以就由今日开始可以试下审视下自己嘅态度，可唔可以做得再好啲？自我控制或者推动嗰个能力可唔可以再强啲咧？咁不妨可以试一试啊！ 咁啊，系咁样噶啦，咁即系你瞓醒觉嗰日心情好与唔好，其实唔应该影响咗你个执行力咯。咁呢啲咪就系我哋讲嘅专业咯。 冇错，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拜拜， 拜拜。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早晨啊，哈嘛7:26，咁啊提提大家，出面19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 小白啊，平时咧除咗用闹钟咧，叫你起身咧，仲有咩方法可以叫到你起身噶？ 其实 系 都好老实讲， 系自然醒都 系自然醒嘅， 系因为已经习惯咗啦。 系啊， 不过礼拜六日，譬如唔需要翻晨光咁早咧。就小朋友叫醒你啦，可能就 是、都系我自己醒， 都系你自己醒。 系啊，礼拜六日我会瞓晏啲咯。 嗯，咁你系一个 点半 有自律啊，同埋一个有纪律嘅人。咁不过唔系个个人都好似你咁啊，即系习惯成自然又唔系做得到。不过睇到咧周边地区咧有个叔叔咧就昏迷咗一两日啦。咁但系 咩事昏迷啊？ 身体抱恙嗰啲昏迷，跟住咧闻到一阵味道咧，醒翻。 嗯， 打趣嘅啫，真系就系、是、呢、這个咧炸鸡扒嘅味道、 哦、 即系你啲周边地区有阵时有啲夜市啦，咁佢都好浓烈嗰啲味道噶嘛，即系譬如话啊，一啲炸鸡扒味啊，或者叫做盐酥鸡味啊，咁样可能大家会立体啲啊。 系啊， 咁可能即系探病嘅时候，咁可能阿仔阿女咧就带咗 一包入去啊，即係好辛苦啊，即係要守望住爹哋啊咁樣，咁、自己都冇時間食嘢，咁啊即係可能隨街咁，你知佢嗰啲， 其實 周街買完一包鹽酥雞，跟住咧買咗翻去咧，跟住爸爸咧聞到啲味咧。奇蹟即係喺個昏迷嘅過程之中甦醒翻喎。 係啊，我都聽過啲咩醫學嗰啲講咧，就話其實俾多啲唔同嘅刺激， 係味道啊， 所謂 味道， 即係觀感上嘅刺激嘅，睇到嘅，咁佢未必睇到聽嘅，又或者係聞嘅， 係啦， 都係一種刺激，因為佢都係直腦袋先至去分析嗰個味道噶嘛。 講都冇錯，跟住咧醒翻，即係爹哋醒翻嘅時候咧，跟住阿仔阿女。阿仔阿女就梗系哇好啊好开心啊， 系啊， 跟住咧爹哋第一句话，我头喺个梦入边咧，即系你知昏迷咗都好似发紧梦咁样，我闻到盐酥鸡嘅味道，佢话系啊，我真系带咗盐酥鸡咁样，即系早一两日， 好彩有买盐酥鸡咋， 搞笑搞笑啊呢、這个咁啊，即系唔知呢啲味道可唔可以帮大家醒醒神起身，朝头早食个靓早餐，食啲正嘅嘢啦。 朝头早如果大家要即系醒醒神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都中意闻一种味道系咩？是咖啡嘅香味啊！ 今日系11月25日，星期四，农历10月21日，适宜破屋祭祀，如是物取。 今日突然变化得咁快嘅， 每日有变化，其实系好事、啊。今日忌嫁娶安葬。 今日都是要小心啲， 保持轻松，唔需要忧心。今日都是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日， 我会坚决反对任何对女性的暴力。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批人怀疑坐偷渡船进入英国，在法国北部港口加莱对开水域沉没，酿成27人死亡。法国内政部修订较早前公布的数字，较早前当局话沉船造成31死。在加莱，一批示威者入夜后举行烛光悼念。法国表示拘捕4人，相信与沉船有关，怀疑涉及贩运人口。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双方同意打击操纵人口贩卖的不法集团。法国有地方传媒报道，这艘偷渡船被在英伦海峡繁忙航道上的大型货柜船撞沉。法国内政部估计，今年至今超过47000人意图横越英伦海峡。英国指控有不法集团操控贩运人口谋取利益。俄罗斯认为美国举行民主峰会，表明试图将民主一词私有化。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美国喜欢创造新的分界线，试图按美方标准将国家划分为好与坏。俄方对会议持消极态度。佩斯科夫又说，美国的企图完全违背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意愿。越来越多国家希望自主决定发展方式，而不是看其他国家面色行事。较早前美国邀请大约110个国家及地区参与视像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没获邀请，台湾地区在名单上。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将民主作为推进地缘战略目标的工具，警告和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焚身。保加利亚看守内阁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延长4个月到明年3月底，试图压制疫情蔓延。保加利亚各地确诊病例持续增加，新增3233宗个案，累计是679983宗确诊，死亡病例有27000多宗。 當局相信新冠疫苗接種率低，導致病例持續增加和感染率高企。估計保加利亞成年人當中大約 29.3% 完成接種疫苗，接種率在歐盟國家中最低。保加利亞在2020年3月開始實施全國緊急狀態應對疫情，此後多次延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和下周初天晴乾燥，早上新界仍然清涼，週末期間風勢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系码头围道同埋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干诺道西咧有紧急维修，干诺道西去湾仔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嗰段咧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讲系冇用嘅，攞啲诚意出嚟睇下。 你这入错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 讲咗好耐，话呢首歌系答谢啲院友，即系佢嘅粉丝嘅，多谢粉丝俾咗佢哋心目中嘅光环自己。而为咗有更实质嘅回馈，唱片公司仲特别制作咗一个无光环篇嘅 MV Making Off， 俾大家睇清楚镜头后嘅洪家豪。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 莫莉亚，虽然你而家都好 fit 嘅，不过都唔好太沉溺于健身啊。提举宠物要小心动作啊。 放心啦，泳儿，呢两双嘢加埋都唔够80公斤，轻松啊。 唉，我都系好担心啊，思芬，你帮下手啦。 唔系、啊，泳儿咁重啊，梗系用辅助工具搬啦、啊。唔信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搬运货物要小心，疏忽大意好容易会扭亲。我系泳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喺度咧，我都要多谢啲听众嘅。寻日咧，当大家知道我个肚仔唔舒服嘅时候咧，都有得到好多慰问啊。 慰问咋？ 慰问。 我以为寄将嗰啲油咧，俾你查一查肚墩咧，跟住即刻冇事嗰啲咧。 冇啊，其实轻微啫，轻微啫，呢啲都自然反应啦。我觉得都几好啊，间唔时咁样清一清。咁不过咧，之后咁啱咧，我就睇到一单嘅新闻。又是好似冲住我而嚟咁样。 你好返未先你而家。 好返㗎啦，好返㗎啦。 好返㗎嘛。 琴日嘅。 见你今日好精灵，即係双眼好精灵，就知道应该冇乜嘢。 你知唔知道我特登避开咗连嘢飲都唔再喺嗰间餐厅嗰度买，我都系外卖算啦咁样。咁我睇到嗰单新聞呢亦都系同去洗手间有关嘅、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呢，以前、即系未系有手机年代嘅时候呢，喺屋企个洗手间会摆一个杂志架喺度咧， 有噶， 有 噶， 嗯， 就唔系一个架咯，总之有杂志喺度咧， 系系系， 即系必定有一扎书喺度， 系，睇完又睇嘅，我会发觉嗰啲系咪？ 咁唔系喎，我会换， 会换 嘅，一路累积上淋上去噶嘛， 报纸，我中意睇报纸啊，其实报纸因为同厕所好夹啊，因为都系污糟。又污糟，你睇完啲报纸咪抌咯，系去完厕所咪冲厕咯，成件事好夹。反而咧，杂志咧，你摆喺度咧，你有阵时会唔舍得抌。 系啊系啊 系啊，嗰阵时杂志好盛行嘅年代咧，一个礼拜有几本噶嘛， 系啊， 有啲系讲旅游啦，有啲讲八卦嘢啦，有啲讲潮流嘢啦，即系好多本 饮食啊嗰啲啦， 系啊， 一路淋上去咯， 系啊，唔止屋企个厕所有啊，学校中学个厕所都有一个噶，即 系 我哋有个杂志架噶嘛。嗰雜誌架又係有啲潮流，好似超 B 嗰啲咧，即係潮流達人啊，話買啊林沉嗰啲咧，日本雜誌好咩 Man's 乜乜啊乜奴乜奴嗰啲咪擺曬喺度，佢話啊我去廁所，跟住攞本去睇咯， 跟住。你係咪又想講嗰啲雜誌又污糟過廁所板咁樣啊？ 唔係，嗰啲就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就今日冇呢個研究。 依家紙媒都變成過去啦，將近係。 係啊，喂！但係我想講最近咧，我去過一個朋友屋企啦，咁去食飯，咁然後我就借用佢個洗手間，咁我都發現咧，嗱佢就冇雜誌啦，而家其實都好少嗰啲八卦雜誌啦。係啦，咁但係我見到佢洗手間咧都有擺住一啲書喺度嘅，即係有幾本小説啊咁嗰啲啦。咁我都會覺得哦，咁即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去洗手间嘅时候唔可以集中去做一件事。 哦，呢、這个即系一定要，大部分城市人都系咁， 都系觉得个时间唔好嘥啦，一系睇下书，一系你就揿手机咁样啦。即系你哋都有冇呢个习惯先？ 我通常咧都会俾自己一半嘅。以前咧，以前就一定系即系个去洗手间时间几长，就要做足咁长时间嘢，睇书又好，写嘢好咩都，即系去十分钟。就做足十分鐘嘅，而家唔得啦。而家即係一定要逼自己，只可以一半。即係如果你戒唔掉自己嗰個習慣咧，做一半咯，五分鐘。但係另外五分鐘一定要專心做原本應該要做嘅嘢。 咁係臨尾個五分鐘專心定係開頭嗰五分鐘專心咧？ 發力完成佢。 臨尾睇心情， 睇心情。 通常睇心情。 係中間嗰五分鐘係啦。 同埋睇前 後嗰兩分半鐘就可以。 睇當日狀態有時候入去已經要係嗰五分鐘啦喎， 係啊，咁我又認同鐘哥喎。你有時候啲好污糟嗰啲廁所，你點會有閒情日志？係 啦，嗱，如果喺公共洗手間就快啲啦。 有陣時你入到去個廁所已經好大陣味啦嘛，大人有三急，你自己都快擺低幾兩，跟住就走啦。但如果你話屋企咁樣，即係你好外國嗰啲咧，其實嗰啲書又唔係。 單單叫你喺馬桶上面用喎，佢浸浴嗰啲有時會睇 啊 嘛，啊即係你都睇過好多美式嗰啲恐怖片咧， 有個架咧晾喺浴缸上面，係 啦、啊，即係飲 住紅酒， 即 係 嗰啲 香薰， 係啦、啊，睇、啊、本書咁樣啊，幾寫意啊，係咪先？ 但係咧，我想講呢一個嘅習慣咧，即係呢個慳時間嘅習慣咧，其實真係幾唔好，亦都會釀成一啲尷尬嘅意外啊！嗱，以前最常聽嘅就話，喂，你唔好咁樣坐喺度坐咁耐啦，坐咁耐會生痔瘡咁樣，亦都會你阻住後面嗰個用啦個廁所，即係你霸住十幾廿分鐘咁樣。咁但係我尋日睇到嗰件新聞咧，就尷尬100倍啦。就係、是、咧有喺內地有一個女仔，咁佢就係去洗手間嘅時候咧，一路玩電話啦。咁你可能就即係玩遊戲啊啲就不能自拔，你又覺得好似好舒服咁樣坐咗喺度，係啦，又冇人阻你。跟住後來咧，佢發現佢卡住咗喺嗰個馬桶嗰度出唔翻嚟， 因為個 pat pat 啱啱啜咗落去。 係啦，就攝住咗，因為太耐啦。咁我唔知道佢啲肉啊同埋嗰個馬桶就吸吸冚咁樣吸咗入去啦。咁、當然，我覺得佢係試過無限個方法， 掹翻自己出嚟 都唔得。佢最後先要打電話去揾消防員求救啦，因為呢個真係實在太尷尬嘅情況啊嘛。咁好啦，咁消防員嚟到咧。初初就嘗試即係揾啲潤滑嘅方式，睇下可唔可以奪翻佢個人出嚟啦、都唔得。咁最後咧就係、是、要真係整爛，即係切開嗰、那個廁所，先、至可以將佢營救出嚟。咁當然呢個年輕嘅女子就哇好尷尬，即刻就要即係著翻條褲啊，整理一下自己嘅心情啊，咁先至 出嚟多謝佢哋。 係啦，多謝消防員嘅救援啦、啊。咁但係原來咧呢一啲嘅意外咧，都唔係話第一次有。其實之前即係啲消防員講翻咧，之前都有發生 嘅。我都有聽過喎、啊。一类咁嘅事件， 你知唔知咩人会比较常遇到呢个意外啊？ 即系摄住 pat pat 落咗个厕所板嗰度， 即系摄咗落个厕所嗰度咯。 我又唔敢讲、啊。 如果以我有限嘅逻辑推理咧，应该系可能系身体有少少偏向于 pat pat 肥胖嘅人， 系 啲肉咧啱啱可以摄到落去。 啱啱調轉，反而咧佢就話係身形瘦小嘅人咧、就會嘟咗入去，因為 咁我好驚啦。 如果你個 pat pat 夠大嘅話咧，可能你係會晾喺上面啊，你明唔明嗰個情況啊？咁但如果你真係好細，即係瘦啲， 瘦先入得到，唔係肥入唔到，即係咁嘅意思啦。 你啲肉如果多嘅，你慢慢攝咗去，你唔覺啊嘛。 但你會喺嗰個嘢出面咯。 係啊， 係啦、 啊，即係好似有道門，你肥得滯咪入唔到咯。 係 啊，但你啱啱好似入到，哎，點解即係中間卡住咗？ 係啊， 估唔到係咁樣喎，係咪 啊？消防員係咁講。 咁你驚咩啫？你又話琴日你又話你自己嘅 pat pat 大髀，而家冇打波之後肥咗， 係啦， 咁你應該冇事咯。 你 錯啦，我琴日即刻去翻打波， 即刻收 就即刻收翻啦。人體就係咁奧妙，我想話俾你聽，唔係呢個講笑啫，係啊。喂，不過即係呢一個都重點，我以為有另一個説法就係因為只腳咧有陣時咧坐得耐啊，即係老人家咧，阿中仔扶一扶我，我坐得耐起唔翻啊，起唔翻身，即只脚唔够力啊、我以为系咁，点不知原来唔系，都系后生仔嚟嘅。 但系如果你琴日正话你讲呢个新闻咧，应该都系喺屋企啦。 喺屋企。 如果喺屋企嘅话，你去买厕所板嘅时候，你试咗噶嘛？ 但你唔会坐咁耐，同埋你唔会即系除咗条裤试噶嘛？ 系、啊，同埋即系再尴啲系咩咧？喺阿钟哥屋企，即系喺你个 friend 屋企啊。我都冇試過你個馬桶㗎，只不過我急起上嚟，我都唔想，跟住就難搞啦。喺人哋或者有啲唔係好熟嗰啲屋企啦， 咁你唔會去咁耐嘅，通常你唔會用人哋個廁所咁耐嘅。 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唔關耐唔耐事嘛。你吸吸含啊嘛，好似入门口咁样，我唔系要入好耐噶个门口，只不过入到啱啱刚刚卡住咗咁样系咪？ 有啲人系好唔中意其他人去佢屋企开大嘅， 系啊， 讲到明嘅。我有一次去一个以前有个朋友屋企啦，佢一上到去咧，佢讲到明唔好喺屋企开大啊。下面有快餐店，你落去就见噶啦。嗱、开细 OK， 入屋咧就已经讲噶啦。 你觉得咁样系咪好 mean 啊，钟哥？ 又唔系嘅，因为家家有求啫， 好彩啫，我都系咁。 即系嗱，你开个细嘅 OK， 你唔好几开大。 我都会讲， 好清楚， 我都会讲啊。即系如果有一日招呼你嚟我屋企啊，好，首先我好少招呼人啦。如果真系招呼你嚟我屋企，我都会有呢个咁嘅 要求啊。 聲明咗 家規啊， 正所謂先小人後君子。好彩你頭先講咗話，又唔係好 mean 啫。因為我平時咧，我都好粗枝大葉啊，對於一樣嘢比較執正少少， 就係呢樣嘢。係 啊，唔中意咯。 我又估唔到原來咁多人係咁喎，因為以前咧，我有個朋友咧，男仔嚟嘅，佢識咗個女仔，咁啱啱拍拖啦。咁後來咧，佢想去佢女朋友屋企嘅時候，佢女朋友就係唔俾佢用佢嗰個廁所咯。即系又系叫佢，如果你要去洗手间嘅咧，落翻去街嗰度啦。咁但系佢哋已经系情侣关系噶咯，系啦。咁啊，最后佢哋散咗嘅。我唔知道， 唔使最后啊。我相信咧，系当日之后就已经分手了。 早晨时间7:53，听过有柳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唔知大家食咗早餐未啦？咁啊，会唔会选择一种咧？包面包嚟讲咧，我见到有一种咧都几特别，咁、叫做烧卖芝士包。 哦，系啊，而家最兴啊，烧卖包。 即系嗱，要问一问大家啦，睇下嗱，你嗱 Kitty 未？ 未啊，我啲朋友已经试咗啦。 有冇啲食后感啊？嗱，首先呢个包咧， 我系烧卖关注组噶嘛， 系、 啊。 我系面包关注组嘅，所以我都知道。 我净系即系斋听阿小白讲个名咧，好明显就有烧卖啦， 系 芝士啦， 有三粒烧卖嘅， 同埋包咯， 同埋佢仲有支竹签喺度嘅。 佢有进化版就冇。 進化版就冇啦。 係啊，初初就有即係、就是、一支竹籤就串住三粒燒賣，跟住就擺喺個麵包上面咯。 嗰、那個麵包係嗰啲熱狗包還是係普通方包啊？ 佢唔係方包嚟嘅。 佢唔係方包嚟，即係嗰啲好似少少甜包嗰啲咁樣。 豬仔包咁啊，有少 即係嗰啲日本嗰啲咩炒麵麵包嗰類嘅麵包啊？ 佢唔係包住嘅，佢直頭喺上面。 晾喺上面。 係啦係啦。 有冇食過有啲西式麵包鋪咧？咁佢賣嗰啲魚柳包、腸仔包，其實佢嗰條腸就咁放喺上邊，佢唔會有嘢冚住嘅。 係啦。 咁佢燒賣咧，佢就係放三粒喺嗰度嘅。咁阿 Kitty 話頭先初代版嘅時候咧， 有竹籤， 有支竹籤嘅， 而家就冇咗， 而家就冇咗啦。可能驚吉親人啦。 其實都唔需要，因為佢都黐住咗個麵包上 面。因為佢有芝士冚。 我聽完之後咧，我只可以講句 sorry 嘅。 點解啊？ 真係唔得啊！接受唔到嗰啲味道咁樣撈埋。係。即係嗱，燒賣同麵包已經係唔夾。 Fusion 菜都係咁嚟喎，鐘哥。 麵包同芝士係夾嘅。咁但係燒賣加芝士加麵包撈埋啲味入到口呢你係唔知咩嚟呀。 但你知道嗰期興嗰樣嘢呢無論佢好唔好食啦你只要每個人試佢一次呢你都發達㗎嘛。係 嘅但只可以發 小。我好鍾意你呢句呀。 但只可以發小達唔可以發大達㗎嘛。 同埋我有一個問題嘅即係如果你食呢個包你會唔會點豉油辣油 啊嗱就係、是、啦。 但佢已經有芝士喎本身， 但平時你燒賣一定要點豉油辣油先好食嘅喎，但係麵包又 可能我會點辣油喎。 嗱，仲有個燒賣係咩餡嘅先？即係你真係街邊燒賣定還是真係茶樓燒賣先？ 佢應該係魚肉燒賣， 魚肉燒賣係咯， 係咯，魚肉燒賣。 咁仲奇怪啊啲味道，仲奇怪。你點樣可以？不如你試下喺街買嗰啲魚肉燒賣，跟住你抌嚿芝士落一齊擺落口度睇得唔得先啦。仲要夾埋個包，好難去想像咯個味道。 如果加辣椒，我有啲想試喎。 係咪啊？ 係啊，嗱，麵包加辣椒咧。我諗下諗下，原來我咁大個仔未試過呢個配搭喎、 辣辣地又甜甜地。 係啦，即係我食得辣啦。例如辣椒油茶麵包，原來我咁大個仔未試過喎。 好油喎、但係真 係。係好油。有冇啲唔辣嘅？紫天椒。 系 紫天椒拎咗去炸咗夹， 有啲味道，有啲味道咧，你好难捞埋啦。譬如你话未试过辣椒油茶面包啊，成日都话啦，腐乳咧就 系 中国人嘅芝士。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过用腐乳茶面包食啊？嗱，我都冇试过。 南洋人会用呢种食，会有呢种食法 系咩？嗱、我都冇试过。 我细个见屋企人咧，系真系攞啲腐乳咁啊笔啦，一嚿一嚿砖咁样啦，放喺个面包上边。咁佢哋有会用方包。或者會用呢啲好似豬仔包呢啲嘅，咁豬仔包就夾住啦，方包咧就查咗喺面，咁你中意有查一半又夾住又得，如果唔係就咁食，中意烘底又得。 哇！但好鹹喎、 啊。係啊，所以佢哋咧一磚嘅時候咧，可能佢哋界開，例如四分一。 係。 跟住咧就茶勻佢咁樣啦，就唔會話令到有一個位係突然之間好鹹。 因為腐乳就一定係送粥，又或者係送白飯咁，就係最好嘅配搭嚟噶嘛。所以你諗起燒賣溝個麵包再落芝士得唔得㗎？ 但係咧，麵包其實又真係幾得意喎。有時你夾啲魚咧，我試過夾豆豉鯪魚啦，又試過夾罐頭嗰啲沙甸魚 沙甸魚我會咁食， 再夾埋嗰啲茄汁豆啦咁。你又覺得都好似幾好食喎、 沙甸魚用麵包夾，鍾哥你有冇試過？ 呢、這個通細個、 這個、應該有啊， 好多人都會咁樣夜餐夾呢、 系咯系咯， 嗱通有嘅有嘅，我哋通常攞个即系譬如话你野餐，咁你又冇碟，咁攞咩咧？就将个面包当碟啊嘛，咁、你就攞住，你俾我啦， 环保餐具， 环保餐具，跟住咧我最后 食埋个碟嗰啲 啊 嘛， 我最后都系先食咗个沙甸鱼，而唔会系一齐食咯。 点解啊？ 因为个味道摆喺口度，同埋个质感啊，你捞埋一齐。硬系覺得有啲怪怪的。 唔係啊，你咪當佢魚柳包咁食，不過換咗個魚種啫嘛，係 兩樣嘢嚟喎。 喂，但我想話咧，呢、這個燒賣包咧，令到我諗翻起細個咧，成日都會食嘅一個包，而家比較好少見啦、可能都仲有嘅，

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同埋中风嘅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台话你知，骨质疏松症一般冇任何嘅明显病征，通常要到患者因轻微碰撞、跌倒而出现骨折嘅情况，先发现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 女士要预防患上骨质疏松症，就要喺儿童同埋青少年时期建立足够强健嘅骨质，例如多进食含丰富钙质嘅食物、奶类食品、连骨及學食用嘅鱼类同埋海产、豆制品、深绿色嘅蔬菜同埋果仁，确保每日摄取足够嘅钙质。 接触适量嘅阳光，有助身体制造维生素 D， 可以帮助吸收钙质。只需要每日晒大约十分钟温和唔太猛烈嘅阳光，就能够让身体制造足够嘅维生素 D。 维持适中体重同埋恒常运动，例如系耍太极、缓步跑、急步行、跳舞、打网球、羽毛球等等，对于减慢骨质流失都有帮助。 仲应该避免吸烟同饮酒，而含咖啡因嘅饮品，好似咖啡或浓茶都不应该过量。 如果患有骨质疏松症，应该尽早跟从医护人员的建议，实践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减轻病情对生活的影响。 地区康健中心的护理统筹主任会因应你的健康需要，为你度身订造最适切的疾病管理计划。详情请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他创作过九首交响曲，他谱写过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为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我们请来32位演艺钢琴家弹奏32首钢琴奏鸣曲。12月1日开始，每日下午1:15，32日32集，香港电台第4台 Beethoven 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点十二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星期四愉快，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一咧 ，Dicky 都有帮我哋睇下个市啦，所以咧，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港股咧亦都终止咗五连跌啦，咁啊，科望股咧走势就两极啦，有啲公布完业绩咧就好好咁样，有啲咧就哇，小米集团啊，碌咗接近7%啫，穿咗20蚊啊！一阵咧，先同 Dicky 讲下呢班米粉系咪真系朝头早又要食翻碟炒米粉或者抌咗佢啊？吓咁啊 ！Dicky 交俾你分析下宏观嘅大市走向先，唔该。 喂，又好啫，嗱，先讲下啲新经济股啦。头先阿 O 都讲到啦，吓四只字嘅啫，咪又系大相径庭咯，就即系话点样咧？唔系话新经济股就一齐行噶，即系话。呢個世界呢永遠都係要睇佢哋成績考成點樣㗎嘛。咁即係話成班小朋友考試測驗返屋企呢永遠都係要睇佢哋成績考成點樣㗎嘛。咁即係話成班小朋友考試測驗返屋企派完卷即係爸爸媽媽睇下佢哋考成點呢嗰、那個面口啊同埋之後究竟有自助餐食啊定係可能是真的没有头好食呢这个都好似乎考成点咯。简单啲讲就是业绩真的要好甚至乎超越预期咁好重要可能比预期嗰个重要好好多呢 ,ok, 咁佢嘅股价真係会有反应有得升嘅。但係如果係同预期差唔多呢嗱同预期差唔多啊吓唔係好差而家讲緊即係预期差唔多呢咁已经係轮循㗎啦。嗱不过咁呢个世界真係好轮循嘅啦如果你话即係嗰個預期，你話咦，同預期差唔多就已經係冇反應，咁不如將個預期估低啲咯，咁咪好咯。啊，呢、這個仲衰，因為咧估低啲咧，業績未出咧，估計跌定先。 係、哎、啊，難搞啊。 係啦，咁而家點咧？頭先阿歐都講咗，嗱，快手咧業績比預期好啊，賺好多錢咩？佢唔係啊，係蝕到攤攤腰噶，蝕少咗。OK， 咁小米好曳咩？跌到攤攤腰啊？唔係，小米賺好多錢。咁但係點解小米個股價會跌，快手個股價會升啊？咪就係預期嗰個表現咯。嗱，因為小米咧就大家諗住佢會係再賺多啲，啊，嗰、那個 top line 再好啲，甚至乎對於業績展望咧就再正面啲。但係最後咧就係、是、個業績就符合預期，上即係所謂嘅 top line bottom line 啊，我哋講營業額同埋呢個純利咧都符合預期嘅。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不似預期，就係、是、對於佢哋未來嘅業績嘅展望啦。本來諗住今年起碼賣咗2億部機啦，咁而家咧就略為下調咗個目標啫。嗱、那個目標嚟㗎咋，呢、這個本身都係。咁而家話1億9000萬部，係咁啊，輪巡啦已經，就已經令到股價咧就好顯著跌落嚟。咁仲有即係當然大家再分析就有啲擔心就，哎呀咁即係點啊？佢話佢會做電動車㗎喎、哦。但係咧，又唔係話快到好快有得出，而令到市場會當佢係半隻電動車股去炒、哦，又未去到快到嗰種、哦，因為講緊未來兩三年之後嘅事、哦。咁但係即係話而家當佢係隻即係手機股咧，咁就可能要等耐啲啦，因為即係晶片就短缺啦，賣嘅機又可能冇預期咁多啦，華為又出翻嚟啦，又多咗。競即係好強勁嘅競爭對手，哎呀咁啊講完球咁多樣嘢，咁當然利淡啦。不過咁即係亦都咧，股票市場好快好怪嘅，就係話永遠咧，就算有啲可能不明朗因素利淡咧，佢梗係會快速並且係過分地反應。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就覺得跌有少少跌過龍咗嘅。但你話佢要彈咧，咁可能又未得住。咁快手又點啊？咪又係過龍地反應咗咯。啊，呢、這個太樂觀嘅預期啦。而家只係講蝕少咗啫，已經講嗰、那個好似話好啦，我哋大概出年就收支平衡。收支平衡咋，而家唔係話賺到開行啊，咁但係點解大家都咁興奮？就因為永遠都係股票市場，就係、是、將一個好樂觀嘅希冀、憧憬同埋盼望放喺前面。如果真係未來達得到啦，咁當然就會利好一啲啦。咁但係你話佢而家會唔會過分地反映咗？亦都有可能、啊。所以最後結論就係咩呢？就係、是、如果你哋真係要逐隻逐隻去搏一啲新經濟股，我都係講過㗎啦。跌落嚟嘅時間真係冇理由買嘅，因為我哋永遠都要揾呢啲技術反彈信號。咁不如點啊？咪買一個大包圍嘅一個即係追蹤住科指嘅所謂嘅 ETF 啊， 可能就會係啦，就會起碼你會捉到咯。即係邊隻升你都有份，但邊隻跌當然有份坐啦。 係啊，咁但係分風險咧就分散一啲用 ETF 嚟投資。係 啦， 唔係做咗呢度環節咁耐咧，我洞悉咗啊！投資咧三個字。 睇政策啊， 係 啊，即係睇政策，好多時候你摸到條路係點樣。嗱，咁啊最近咧成日都話，喂減排減排，我哋要環保。咁如果係同相關嘅板塊，會唔會有啲得益咧？即係譬如睇下，即係如果減排政策底下，譬如農源啊、潤電呢啲咁樣，會唔會有得諗下咧？阿 Dicky， 哇！阿鐘哥諗呢啲嘢同我諗嗰啲即係差唔多噶啦，我都 咦，咁你可以紅所見啊？ 系啦，即系总之我头先你提过啲股份咧，都系近呢三几日咧，或即系都系喺我啲专栏就有提及过。咁、你知啦，即系日日都要讲股票，总会啲股票嚟讲噶嘛。头先阿钟哥讲到即系节能减排啦，甚至乎对于即系内地嘅电厂嗱，如果要简单啲讲咧，我谂就可以分几个方向嘅。第一，讲紧头先提及过嘅呢啲内地电厂股，除咗佢哋有传统嘅所谓嘅火力发电，即系动力煤啊、燃煤嘅发电之外咧，亦都有啲所谓嘅新能源嘅一啲嘅发电嘅，譬如话冇咁新嘅新能源就可能系由天然气啦，咁但系真系好新嘅新能源咯，就梗系啲更洁净嘅能源啦，讲紧由风力、水力同太阳能啦，简单啲讲系咁啦。咁好啦，咁啊，即系对于啲电厂嚟讲咧，再之前咧就因为即系要限电啦，大家都明白噶啦，因为喂要落闸喎，唔得吓，咁样喺呢啲段时间咧，对于佢哋唔正面嘅，动力煤嘅价格高企亦都唔正面。好啦，但系而家咧就好几样嘢。正面嘅一齊發生咗。第一就係話動力煤嘅價已經回翻落嚟啦。OK， 咁跟住咧限電咧唔使限啦。而家第三咧就係話對於國家嘅大政策咧，即係嗰啲節能減排咧，呢唔使講噶啦，一定繼續行噶啦。咁所以咧，對於佢哋一啲新增嘅，譬如由風力發電開始，以至到其他潔淨能源嘅機組咧，無論喺即係話從政策啊、稅務啊，以至到各項嘅優惠下嘅咧，以至到即係實際上都真係有個好嘅表現。呢一個範疇啦，咁所以就即係簡單講啦，就如果一啲嘅電力公嘅股份，當然咧仲有核電添啦嚇，即係如果你話以一個即係相對地係唔會有一啲所謂嘅即係碳排放嘅一啲嘅發電，咁啊簡單啲一句都會有啲憧憬嘅，因為第二就係之前佢哋都個股價都即係由高位都回翻落嚟，去翻啲即係重要嘅支持位啦，開始有啲即係反彈嘅跡象，咁我諗大家都。即可以留意下呢個行業咯嚇。 咁啊 ，Dicky 我想睇睇咧，近排咪好多公司出業績嘅，嗰只3690美團咧，禮拜五就出業績啦。咁啊，見到佢其實喺低位都上翻嚟一陣噶啦，已經咁，但係始終咧，即係都過唔翻，升唔穿300蚊嘅。咁啊，你又點睇呢一隻？佢嚟緊嘅前景會唔會都可以繼續好翻少少咧？ 好，先講一個好。基本嘅因素先啦，當然業績咧就好似係好大開埋嘅事啊嚇，你比如好得多，咁當然股價仲可以上啦，好似之前例如京東嗰類咁樣啦。咁啊你話我對佢業績有啲咩睇法咧？我就中性啲，我又冇話睇得佢話比預期會好好多。因為始終佢都係同阿里有個同病相憐，就係曾經都俾人罰過出去罰企啊，要俾罰款啊嚇，營業收入嚇3%。咁但係咧要留意一樣嘢，簡單講咧就恆生指數公司咧嚟緊喺下月初嗰個指數嘅正式變動嘅時間咧，因為美團過去呢段時間股價雖然過去呢一個禮拜到啦嚇，就由高位回翻落嚟，成個小雙頂去翻個頸線先頂住啦技術上，但係咧佢喺過去嗰三個月都叫做跑贏咗其他恆指成分。咁個比例係目前係遠高於8%嗰恆生指數個股上限嘅。咁如果簡單去解釋俾大家聽咧，屆時咧調整後咧，佢個比例又要落翻8%。咁指數基金喺正式生效呢個季度檢討嘅時間咧，要被動地沽翻嗰啲貨，呢個對佢嘅股價短線不利。咁所以嗰兩樣嘢加埋曬咧，落到頸線最多就博下反彈。但係如果你話可唔可以上翻曬之前啲高位咧？咁我覺得就因為呢兩個因素夾擊下咧，就比較難。 咁听众朋友又可以参考返啦。咁我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只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听日再见。 唔该 ，Dicky。 唔该 ，Dick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呢个优惠嘅时候咧，揾埋小白出嚟先，因为我知道小白都中意影相嘅，我成日都系揾啲唔使钱啊去影相嘅地方。啊，呢个咧可以话系香港人嘅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就系一间快餐店，即系美式快餐店咧。佢咧就有好多个人物噶嘛，咁啊其中一个叔叔咧就大家都啊好细个嘅时候咧好想同佢一齐开生日会， 而家都好少见到， 但好惊佢嘅就细个， 点解？ 唔知啊小丑个形象咧，你知即可能即系蝙蝠侠影响， 哦唔同嘅， 鬼惊 两个。 但系因为系啦，而家咧好似钟哥咁讲，好少见到佢，点解咧？其实成间嗰个餐厅嗰个形象啊，甚至嗰个颜色咧都改晒噶啦，即系会变咗，可能你会见到系黑色。之前就会即系黄色和红色啊咁样为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可能会比较走时尚风格一啲，咁所以每次呢啲铺头一翻新嘅时候咧，你嗰啲唔好话颜色转咗，你里面嗰啲吉祥物啊，嗰啲主角啊，都慢慢消失咗。你哋有冇试过喺嗰度开生日会啊？细个 冇啊， 我去过啫， 有参与咯，参与别人咯， 参与 系咯，好开心噶嘛，玩下游戏啊，送啲礼物俾你啊， 系啊，有姐姐喺度带游戏 啊，系啊，食翻最 original 嗰个。个汉堡包啊，你而家好少单点噶嘛，好单点噶嘛，系咪先？有段时间会单点嘅，因为佢 几蚊啊，有一排 有一排做八蚊鸡一个包，咁啊真系都有食过。不过我就唔系好觉得呢个美式快餐店好咯，因为近排佢成日都有推出嗰啲要排队嗰啲卡咧，搞到我冇得食。第二咧，啲座位少咗，佢每一次装修咧，其实咧你留意翻，佢都会减少佢啲座位。 可能佢想推外卖 啊。哦，咁当然啦，咁佢越大个地方咪个铺租越劲咯， 可能有啲24小时佢又想少啲阿哥哥姐姐喺嗰度逗留咁样啦，呢个亦都系不争嘅。 有人排队咧，佢就可能想要其他嘅人去支持咧， 系不过咧，我话我睇翻嗰啲旧嘅相片咧，即刻啲回忆翻晒嚟。可能而家你话比较有翻啲历史嘅咧，都唔系我哋细个见到最旧式。最旧式系点咧？就系个地板咧系啡啡地、黄黄地色，一块块砖咁样嘅。系啦，咁嗰张凳咧就可以即系左右拧下拧下咁样样嘅。 冇啦，而家应该冇晒呢啲。 好似大埔 仲有一间咩？ 嗱，有太和嗰个，你讲 我想讲嗰个 太和嗰个好似有个 house 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 啊，入边都装修过嘅，但系佢外边嗰个 house 嗰个禅棚嗰个好似仲喺度。 因为好似门口仲有啲订方俾啲小朋友玩嗰个，我讲紧嗰个系咪啊？类似系嗰个位啊。 记得啦。 嗱，今日咧我就想讲三间咧就仲喺度，即系你仲见到个叔叔喺间餐厅。嗰度，即系你可以走埋去影相嘅。第一间咧就系喺利东，系啦，咁咧就喺门口嗰度咧就放置咗呢个叔叔嘅公仔喺度啦。咁亦都系好典型，即系一个佢嗰个形象，你就可以同佢影相啦。而第二间咧就喺葵盛嘅，咁葵盛咧除咗你见到叔叔之外咧，以前好旧式咧，佢有一啲画嘅，即系叔叔啊，同埋嗰啲神偷啊，即系好似系啲 friend 咧，有啲相咁样咧，亦都喺凤翔嗰度你可以。 鸡系咪叫小飞飞啊？ 系啊 系啊系啊，佢鸡嚟咪雀仔嚟咩？ 冇乜所谓啦， 过嚟鸡同雀仔点啊？ 所谓啦。 好啦，跟住第三嘅， 都话啲雀仔乜嘢？ 系啊，啫喱啊，系咪啫喱嚟噶？ 唔知啊，好似有个 story 嘅，系啊。 咦，我真唔知喎，细个见到五颜六色就中意咯。 汉堡神偷应该真系一个 神 偷 嚟， 系啊。 定系一个汉堡嚟， 贼嚟啊！佢偷汉堡包噶嘛，砖有钱都唔偷噶嘛。 仲有个警长，巨无霸警长 啊，系 呢个唔记得喎。 我突然间谂翻起啊嘛，因为要有人拉佢先得噶嘛，咁你个故事先完整啊嘛。 讲埋第三间先。 我第三间咧就喺石围角嘅，咁啊同头先讲嗰两间一样啦。店外面个招牌咧都系用嗰啲光管亮灯嘅。 死啊，孤陋寡闻，石围角我都唔知喺边度， 喺石围角咯。 自己上网查。 你哋知唔知系边噶？我想问，唔系得我一个唔知噶嘛？系咪噶？ 小白，你知唔知啊？ 唔知。 你周围去，好，我而家 即刻屈你周围去。其实根本你都唔系。 如果得翻山， 佢成日行山啊嘛。 点会啊？小白行山啫。 唔系石围嗰只城门附近 咯， 系咯，城门附近啊。好啊，好叻啊，好叻啊！ 如果得翻三间咧，咁咪即系 近梨木树村一带系啦。 如果得翻三间咧，咁咪即系话阿叔叔都失业咁滞噶咯。 系啊， 叔叔以前即系间间都有佢个麦头喺度噶嘛。 系啊， 点解咧？ 吓亲细路仔咯， 唔系嘅，因为就系细路仔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亲切，但系当。

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今日少少时间，镜头一转，转下头讲一套电影。呢套戏上嘅时候，你哋应该系年纪尚小，应该都唔知佢讲乜噶啦。 咁可能 翻睇 咧， 重播嘅时候咧，应该明啦。 系 《秋天的童话》。 我有睇啦，呢套终于。 做咩零头啊，小白？ 吓、啊，小白冇睇啊？ 系 吓， 系啊， 我真系睇你唔出。呢套系冇睇， 冇睇过。 呢套真系拍拖首选嚟嘅， 系啊，经典之中嘅经典嚟。 系啊， 系啊，咁。 小白唔浪漫啊，可能 系啦， 唔系佢嗰阵时挂住睇翻啲日本文化嘅嘢，我可能我嗰几年去咗日本嗰度留学，心燥，所以话 miss 咗嗰个时光。 翻嚟嘅时候就挂住跑山， 系啊， 就唔 同埋 挂 住睇大屠杀， 唔浪漫啦。嗱，秋天的童话咧， 佢都系睇翻北野武嘅作品系嘛， 系 北野武 啊 嘛， 吉他咯，睇翻嗰啲啊。嗱，秋天的童话咧，即系一套香港经典嘅电影嚟嘅。咁上映嘅时间咧，1987年啊，哇，七月嘅时候都好多年前啦。嗱，咁呢部戏咧，如果大家都知啦，你会记得周润发啦，会记得钟楚红啦，亦都记得佢哋嘅角色名， 船头 尺，仲有十三妹，两个嘅爱情故事。嗱，其实一套真系细水流长嘅电影咧，我成日都话咯，你未必系需要有一啲好曲折离奇嘅剧情，最紧要系一个写得仔细嘅角色。你永远去到最后，你记得嘅一定系记得个角色，你未必会记得啲剧情。呢两个戏，呢个戏咧，其实就写呢两个人写得好仔细，因为由头到尾就系讲两个人咯。有两个人即系横跨咗好多年嘅一个感情瓜葛咁样咧，咁所以永远令到大家会留低一个好深嘅印象。咁最近咧，我唔好话最近添啊。其实我得闲咧，我就会间唔中去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打翻呢几个字入去，佢就会有好多片段打出嚟。佢唔会有成个嘢俾你睇嘅。咁但系咧就会有啲零碎嘅片段，譬如船头尺讲过啲乜嘢，十三妹讲过啲乜嘢，或者陈百强讲过啲乜嘢。咁你听睇翻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好漂亮嘅回忆啊。喂，阿 Kitty， 你睇嘅时候，你最有印象嘅系乜嘢？ 我第一次睇咧，我最有印象竟然系佢哋啲衫啊！ 哦， 系啊，因为咧，我睇翻嘅时候，我谂系我几年前有睇过一次啦。咁我睇翻嘅时候，哇，其实而家睇翻佢哋嗰阵时着嘅衫咧，真系一个潮流，一个循环。 又翻翻嚟， 又翻翻嚟，都系嗰啲松身 jacket 啊，跟住其实你一啲都唔觉得系 勾咗， 勾咗啊，系啊，咁你会觉得啊好靓，即系成件事你睇落去咧好舒服，你亦都唔觉得咁旧咯，嗰样嘢其实系34年前嘅啦嘛，嗰套戏。咁再加上即系主角又真 系 好靓啦，咁所以 当时真 系好快代入。我想讲， 同埋你发哥嗰啲身材咧，其实着咩都好睇，咁高大系咪先？ 今时今日都系啊，系咪先？佢撞到发哥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哇，真系真系型。 同埋钟楚红真系好靓啊，系啊，好靓。 当时真系一绝，而家都仲系啦。 系啊，所以一睇咧，你完全好快就代入到嗰个爱情故事啊。 同埋咧，即系船头尺呢个角色嘅设定咧。就零零舍舍，因為佢好落地下嘅呢、這個人，即係好貼地嘅。你睇嘅時候咧，一定覺得啊，我都係當事人啊，我都係一個船頭尺，我都希望揾到一個十三妹咁樣。咁當然佢結尾嘅時候咧，嗱有少少就叫做一個 open ending 咁樣咧，就好似啊幾好咁樣。咁佢原本嘅結尾咧就去到啊鐘楚紅走咗啦，咁兩個分開咗啦。谂住就完噶啦，但系佢有少少彩蛋俾翻你，即系隔咗好多年之后，钟楚红又去翻嗰个海滩，见翻嗰个餐厅， 三板餐厅， 真系三板改翻个名叫 Sam Pan， 跟住个妹妹就话：，诶、哎，系咪嗰间啊？上翻去，跟住周润发讲咗一句 ：table for two。哇！你讲到呢句嘅时候，我都毛管动，因为呢一句咧就系成个戏结局嘅嗰一句。你要留意一下啊，无论系阿发哥或者阿红姑，即系我哋叫即系嗰时叫红姑咁样，红姑佢哋两个个反应先至系一绝啊！即系隔咗咁多年再见翻咁多年冇见嘅一个即系心目中嘅一个爱侣咧，你会觉得哇！希望佢哋真系可以开始。 但我嗰阵时睇咧，我都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即系点解要隔咁多年之后先至即系重遇，好似有一个。 有一個好啲嘅結局咁樣咧？因為佢哋咪臨尾咪去機場嘅，咁咪攞住隻錶，跟住又坐車啊，跟住打開份禮物啊咁樣嘅。跟住其實 嗰啲係手錶廣告， 嗰個唔係啊，嗰個好浪漫嘅中間。 唔係，但係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喂， 你 睇 下，我都喺度諗啊，植入式啊，賣嘢啊咁樣。 但係去到嗰個位，其實佢哋可以一齊噶啦嘛，即係我自己嗰啲愛情角度出發啦，即係之前嗰啲濕濕碎碎啊，其他嘢已經好似搞掂曬噶啦嘛。 因為嗰度咧，其實就係鐘楚紅十三妹知道咧，佢唔會同阿船頭赤會有結果啊。 即係佢覺得佢唔夠上進，係嘛？ 因為佢哋兩個嘅即係可能係 成長背景、 成長背景所有嘢唔同啊。而佢哋嗰一刻只係因為大家係叫做喺異地之間產生嘅一啲即 係愛情火花， 愛情火花。但係嗰啲佢覺得唔係永恆啊，所以佢最後覺得。長痛不如短痛，不如走咯。 其實火花都可以永恆嘅，有時諗到就 好實際啊！嗰一下我自己接受唔到。 有啲樂園都日日放煙花啦，係咪先？邊個話煙花唔可以日日放啊？ 嗰隻錶嗰度咧，其實咧就係個古仔。 疫情都停幾年喎， 都係嘅，係 咁啊，係啊。 個錶嗰度就好浪漫嘅，因為咧，周潤發咧成日話鐘楚紅嗰隻錶咧就有個錶就靚啦，係個錶帶就肉酸。 係。 於是乎咧就話我遲啲買條錶帶俾你啦。咁呢個梗嘅啫，呢個梗咧就。鋪咗好耐，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周潤發咧就送條錶帶俾阿鐘楚紅，希望咧就即係個靚嘅錶就配靚嘅錶帶啦。點知殊不知同一時間，阿紅姑咧就將隻錶送咗俾阿船頭赤，咁大家咧就係緣差一面咯， 好似緣分遊戲咁樣。係 啊，咁如果大家想浪漫一下嘅時候咧，不妨可以再重温翻呢一套經典嘅愛情《秋天的童話》。 云飘动，寂 的天空变幻似无穷，瑟瑟秋风似困外冬，似困外冬，似困外冬。 今日揀嚟呢一隻咧，就原本係秋天的童話嘅主題曲，就是、陳百強專登作嘅《夢藝》啊。咁就因為最後咧，張婉婷同埋羅啟瑞導演們改咗個結局，就希望唔好咁淒涼，於是就用咗女方嗰隻嘅《別了秋天》。所以今日聽翻呢隻原本嘅主題曲， 陳百強嘅《夢藝》。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如果要同人讲 thank you 多谢嘅话，我哋就会话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咁但系到底如果你要话唔使客气，冇乜嘢啫，小意思等等嘅说话，法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I love me, do you think? Let me see the power of your blooming youthfulness. Hope to see your secret. Want to go on this time and journey. Everyone is bursting to be the one. 头先讲到，如果你要多谢人，法国人呢就会讲一句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或者简化咗唔要后面个 beaucoup， 就咁讲 merci， merci。 如果喺英文里面你要同人讲多谢唔该，你会讲 thank you 或者 thank you very much， 而通常对方就会答你一句 you're welcome 或者系 no worries，表示唔使客气或者系小意思啫。而法文里面，如果你要用翻同一个意思去表达，同人哋讲小意思唔使客气，我哋就会答一句 de rien， de rien。记住啦，下一次有法国嘅朋友同你讲 merci， merci beaucoup， 你就记得好礼貌、好客气咁样答翻佢一句 de rien， de rien。唔使客气 ，You're welcome。 咪 咪后咧都系讲啲饮饮食食 啊， 朝头早食早餐咧，头先咧我都睇到一个报道咧，喂，原来咧今时今日咧喺香港啲布拉肠粉咧，其实越嚟越少啊， 嗯、 即系如果你话喂有啲葱花有啲虾米喺上边嗰啲叫做肠粉啦，朝头早嗰啲肠粉铺、嗯、就唔系传统猪肠粉嗰啲肠粉铺，其实咧就少咗好多。得兩三間咧，就仲係日日咧六點鐘咧，整啲米漿啊，跟住整啲腸粉啊，係啦，跟住咧攞一把咧，即係其實佢唔係刀嚟啊，一塊鐵 鐵啊，係啊，嗰塊鐵， 係。 跟住咧，同切豆腐嗰塊鐵差唔多樣喎。 係啦，跟住再刮刮刮，跟住咧就整出嚟俾大家食，跟住染啲豉油熟油啊，跟住就有啲芝麻咁。 我試過整喎呢個，嗰時我做訪問咧，咁跟住就去睇下佢哋嗰個廚房咁樣啦，咁佢就俾我試下整咁樣，其實都极好花功夫，即系如果你话连嗰个浆都要去， 好热噶，佢哋好热都揿落去的，佢啲师傅 揿啲咩落？ 揿嗰个浆， 即系只手啊，水温度好高，因为佢哋布拉就有一块布咁嘅形式啦，嗰块布就即系循环用噶，你唔好话干唔干净，只手掂唔掂啊？你 高温 系啦，你千祈唔好话喂呢啲布拉肠粉咧，只手会揩到掂到，我估都一定噶啦、 嗯。 而且你去到呢啲咁嘅传统工艺咧、嗯，你唔好期望个师傅系戴翻只手套，我觉得冇可能会。发生嘅呢一件事，我可见嘅将来啊吓，咁但系调翻转头，你食就 系 食紧嗰种风味， 系啊， 即系嗰种、啊、即系叫做脑少少嘅感觉， 好难得，即系你即刻食一个新鲜拉完出嚟嘅话咧，嗰、啊啊那个味道系又真系不一样。 最正咧系个价钱咧，即系头先我睇个 大众化价钱啊嘛，都系 好大众化，仲系15蚊一碟咯。嗯、你而家去嗰啲，依家咪好多嗰啲点心专门店嗰啲铺头嘅，无论系你坐入去。真係一盅兩件嗰啲點心專門店，定還是係買走？依家咪好興嗰啲包點乜乜、包點乜乜嗰啲嘅，嗰啲啲腸粉其實咧，哇！你一食落去咧，我食過幾間，完全係粉嘅、 嗯， 粉狀啊咁樣， 工廠啤出嚟咁樣就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啊，飲茶咧一盅兩件咧，都係有陣時啊，要坐低嚟食係好嘅、嗯。有陣時買走啲點心咧，真係爭好多。啲倒汗水咧又會整翻落啲燒賣嗰度。 點心一開始涼咧，味道已經差好。 所以都系賺嘅， 即叫即蒸， 啊、 即蒸就即食、 啊。喂，你嗰、那個嗰、那個、幾間，如果你有個地址，你俾翻我喎， 絕對冇問題，俾翻你係嘛？ 因為 同老闆報告，你俾翻我喎， 薪火相傳好緊要啊！即係我帶仔仔去望，因為我細個都有望過嘛。你哇，即刻整喎，即刻食喎，我有試過。我諗下諗下係喎，即係我哋下一代未必。有見過嘅喎， 冇錯啊， 係咪？ 係 麥叔叔一樣， 係啦，即係好似阿歐所講嘅，歐所講原來真係有啲人咧係未必有見過，佢唔知道啊，佢直食嘅淨係工廠啤出嚟，佢冇見過原來，原來隻手咁樣拉㗎，因為佢唔知道嗰件嘢個工序係點樣咧，佢、未必識得珍惜呢一種嘅食物啊。 係啊，所以即係有機會可以朝頭早攤碟靚腸粉啊，係正嘅。咁、 啊、 當然你話點樣將碟腸粉再 add value 啊，就係、是、咧煎腸粉啊， 哇！ 朝頭早。好啦，食虾米、葱花煎肠粉， 油炸鬼都好食嘅。睇住佢整，跟住睇住佢炸，再摆埋入口咧，真系无敌嘅呢个。 你哋务求要引到而家听紧我哋嘅听众，即刻食翻个正嘅早餐先。 引诱到你哋食嘢，系咪 香港地道美食嚟噶嘛？ 系啊， 怕咩介绍啊？ 食多啲啊！ 欧元对美元1.121，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坏车阻路啦，龙尾喺海泥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坏车啊，而且车龙排到海泥村啦。鲤鱼门道去翻东隧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噶。鲤鱼门道去翻东隧啦，同埋油塘方向， 近住南田救护站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山下村一段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啊，影响到朗天路上元朗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水边围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近住福亨路一段就车多，龙尾在中屋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缓慢，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Tiffany，收到波成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份礼物，我谂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9:08就同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债息咧升势暂缓啦，美国股市啊不过就麻麻地啦，道指咧盘中最多曾经跌222点啦，收市咧就未跌9点啫。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添，纳斯达克指数升翻啲，升翻70点啊。就业数据方面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咧减少7.1万，去到咧19.9万人啊，创咗52年嚟嘅低位。咁啊，睇到啦，失业率咧都持续回稳啦，咁所以带旺翻咧美国方面嘅经济，咁啊数据亦都做好，所以美股方面就靠翻稳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咧都算好噶啦，因为港股 ADR 咧未跌17点啫，不过腾讯就偏软少少，因为咧都好似闻住有啲监管嘅风波咧正在发酵，事情点睇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身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啊去 SOHO 嗰度睇下啲靓嘢先。咁因为咧知道咧，两位丽姆公司嘅创办人，不如你哋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打招呼先啦。早晨， 早晨，大家好，我系丽姆公司 designer 啦，我系Imelda， 系 Imelda 你好 ，Hello 你好，我系 Daisy， 都系啊同 Imelda 一齐创办呢个品牌。 系啦，咁啊依家咧成日都话产品要多元化，咁上一集我哋讲咗好多礼帽啦，仲带嚟咧今日几顶唔同嘅礼帽啦。咁我想话，我眼前呢一顶咧就有啲绿色嘅感觉嘅。我想问咧，即系譬如整一顶呢一个绿色嘅玫瑰花礼帽咁样啦，有啲网面咁样啦，大概需时几耐咧？ 咁其实咧譬如讲翻上一集，咁我哋就讲过话，可能有一啲客人可能想喺一个钟头之内就完成一个礼帽喎。咁其实就真系你付出几多嘅时间，就会获得乜嘢效果嘅作品咯？真係㗎。譬如咧做一个作品啦，我諗咧最紧要咧其实係嗰个设计概念，你用咗几多时间。咁设计概念咧真係可长可短嘅，你真係唔知嘅。呢一样嘢。咁我通常咧嗱我自己个人啦。设计一个帽啦，因为嗰个设计时间咧我试过可以好快即刻就有 idea， 亦都可以試咗兩個星期都冇 idea， 但係我趕住做一個作品。 Creator 係咁噶啦，有陣時腦閉塞都唔想嘅，係咪先？ 係啦，咁我自己嚟講咧，就會每一次做作品之前咧，一定會祈一祈禱先。 哦，祈禱。 之後咧，之後個 idea 係真係好啲嘅。 咁幾好喎，係啦，有啲恩典喎，係咪？ 係啊，因為個 idea 係最緊要嘅。咁我有咗個概念之後咧，我就落手去做啦。因為你落手去做咧，其實呢啲就係關乎 technique 嘅嘢啊嘛。technique 嘅其實我就已經有噶啦，咁可以都做得快嘅。其实最快咧都真系要半日，半日先做得到呢个一个。 但呢啲系入门级嚟嘅咋，因为我自己譬如喺澳洲嗰度咧睇过一啲赛马比赛咧，佢哋仪式感好浓厚噶嘛。有啲大赛日咧，譬如悉尼打比咁样啦，哇！佢哋又系好靓嘅着到，即系全身系配搭晒嗰个套装裙，系同顶帽系。嗰、那個 material 首先係一樣啦， 係啊， 突然間喺 designer 面前咧講呢啲 fashion 咧，我就冇信心啊！我都係講 有比賽嘅，好勁嘅， 係啊！我都係講翻股票先，好似我咧有陣時見佢眉宇之間咧，因為依家見唔到面口啊嘛，我哋戴咗口罩做節目咁樣。咁我都驚，究竟我係咪講錯嘢咧？咁樣算啦， 我哋放心嘅，唔會，我哋會幫助你嘅。 我講錯咗，你記得幫我補完翻 喎。 嚇，總之就呢啲可能係入門級少少。我見嗰啲就好耐好耐，所以我都好認同一陣一啲設計師咧付出背後嘅心機咧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頭先都講產品多元化啦，即係除咗禮帽，其實咧仲有一啲叫做 前絲花。 前絲花嗱，我簡單啲嚟講，咩叫前絲花？系心口针，即系或者即系我简单啲令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容易入屋嘅一个讲法啦，我唔知啱唔啱啦。总之会摆喺心口嗰度嘅一朵花啦，咁系好靓，靓到咧系一个 art piece 咁样，所以我系唔掂嘅。我呢啲粗手粗脚整烂咗咧又麻烦，俾钱都系事少，最紧要系够靓咁样。咁另外就做发簪，咁我想话咧，我哋市场营销嘅经理Daisy 市场部啊，点解会产生咁多唔同嘅 product 咧？你系咪喺过程之中都逼迫我哋嘅靓女 designer， 喂，快啲做多啲 product 出嚟啊！ 确实系成日都有逼迫嘅， 百货应百客啊，咁样咧吓。 好多人都会话啊，你哋公司啲嘢系咪全部都系同花有关？咁老老实实咁讲咧，就的确系，因为个花咧系一个令我哋成个公司 start 嘅原因嚟嘅。咁呢个花咧代表住，你会发觉 Imelda 好多嘅设计都会用上一啲花啦，因为佢本身都有咗一啲手做嘅花，啲丝花咁样嘅吓。咁喺另外一个部分咧，我哋自己都有引入呢一个前丝花。咁前丝花点解咁特别咧？咁话明 artisan blossoms 咧，咁其实好多嘢系手工啦。咁英文嚟讲，我哋香港呢边做一个翻译就叫做一个 entwining art 啦，咁呢个前丝工艺喺边度嚟？佢就源自于闽南嘅一个文化嚟嘅，咁系好耐嘅历史。咁以往你见到嘅颜色咧，就唔系话好似依家咁，而家你见到呢个咧系比较会系和风少少嘅，系一个好柔和嘅颜色，因为咧。 做呢一个师傅咧，佢原先系做过呢个和服嘅刺绣，咁、 哦、 所以佢个颜色啊、概念啊，好多时都系嚟自啲和服嘅。 哇、哦，咁有几样叫做 culture mix up 埋一齐。头先你话内地风嘅嗰个前师傅系内地风啦，即系中国少少嘅风啦。跟住头先又话，但系老师咧就可能系有啲和服色彩咧，我都觉得系有个艺术嘅多样性喺度啦。即系你话系咪咁中国传统，我又觉得未至于，硬系有啲嘢唔同，我话讲唔出咯。但系。就是咪当中嗰个少少 fusion 少少， 就系嗰个颜色嗰个配搭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嚟拜师求问嘅人究竟系想 workshop 定系成个 product 买翻屋企爱嚟配搭噶？ 咁你而家睇到嘅玫瑰花啦，咁基本上就算一个老师傅，佢最少都要花二十个钟头嘅时间先至可以做到一个产品。 啊 Yamada 做嘅禮帽就代表咗一個英式嘅文化啦。咁、 啊、 你而家見到前絲花咧，就係屬於一個叫中華嘅文化啦。咁呢一啲都係其實呢啲技師咧就越嚟越少嘅工藝師。咁慢慢呢啲可能都會係嚟緊失傳嘅嘢。咁我哋就希望透過我哋個品牌將呢一個部分可以 保留落去 啊，係啦、哦，或者變成一啲容易啲用嘅嘢 咁。咁、那個意念都好好啦。咁啊，知道你鋪頭咧就喺蘇豪區嘅，咁啊，希望你哋都多啲做啲靚嘢出嚟啦，再俾啲靚女戴啊，俾啲靚女著啊，咁啊最好啦嚇。咁啊，唔知會往後再將啲 pro line 點樣再推廣咧？咁啊，之後再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多講少少好嘛？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拜 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9:16啊，1872388，而家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睇下你有冇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啊！而家等紧你嘅电话。 可以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吸的责任，极致暗色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跟我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半死，要半生。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血脉，全部勇气用脊椎。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为常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 从来不惧忧惧，伴着勇闯新世界，边靠边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吟。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 有泳儀的沉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到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和下周初都是天晴干燥的，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室外气温现在19度，相对湿度 6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又是时间跟大家讲下饮红酒。饮红酒要用几多时间来醒酒呢？这个都是千年不解之谜。通常呢，一些相对年轻的葡萄酒呢，醒酒时间大概一个钟头到啦。而一些高单宁的葡萄酒，譬如 Syrah、Barolo 这一类的葡萄酒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醒酒啦。值得留意的是，陈年的葡萄酒不但对醒酒的时间呢有所控制，对于倒酒的方法呢亦都有要求的。总之一切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饮得多你就会知道的啦。我讲饮得多是个次数啊，不是一次过饮好多饮过量啊。还有饮了酒不要揸车，这些你们知道的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打电话俾卓贤妈妈先。早晨，卓贤妈妈。 早晨啊 ，Bobby。 恭喜你啊，卓贤妈妈，亦都恭喜卓贤。 系啊，哎呀，我都好紧张啊，因为自行派位，我都担心自己仔仔得唔得？原来得咗啊，多谢你啊，林妈。 天大嘅好消息，哇，放下心头大石啦，系咪？即刻安枕无忧啊。 系啊。因为都好担心咗好多日㗎啦，已经由佢交表到琴日都担心咗好多日㗎啦。 係呀，其实每一个关卡都系好大压力㗎，即係 check 又要諗，哎呀你 check 唔 check 好呢，咁好紧张。 係呀，跟住我咪直接去学校嗰度 check 囉。 哦係呀，哦咁你好好嘢喎。 啊、 我都是上网 check， 我都不够胆去学校 check。 去学校 check， 然后有埋自己的小朋友的名字 的。哦，是啊，哦，咁啊几好。 是啊 ，check 埋个自己小朋友的名字，咁样安心啲嘛。啊 ，Bobby。 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即系你而家仔仔系入咗第一志愿啦，系咪啊？ 自行排位系啊， 系咯， 自己冇考虑嘅， 叻 啊！恭喜晒，真系好开心啊！ 大家咁话啦，你都系啦，多谢你。 好彩好彩，托赖托赖，真系。哎呀，最紧要系啱佢哋一个环境咯，同埋希望佢哋真系俾心。几啲中意个环境咧，就好好咁读上去咯。 系啊，多谢你啊，林慧。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有好消息。 系啊，大家都咁话，大家咁。 系啦，亦都要祝福所有即系莘莘学子啦，都系可以揾到一间适合自己嘅学校，同埋最紧要咧，如果中意个环境又适合自己嘅话咧，我相信读起书上嚟咧，都一定系事半功倍嘅。 系啊，而家又要安排第二样嘢噶啦，就跟下啲功课啊，搞下其他嘢噶啦。 系可以多啲时间去发展下其他嘢咯，而家唔使咁大压力啦，最知道个心定晒啦。 系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卓贤妈妈，拜拜， 拜拜。 心酸，和你两心分。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 昌仔喺边度？阿昌，喂喂，阿昌， 早晨好， 早晨啊， 有咩好节目睇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啦，继续有医生与你啊， 系， 今晚有呢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嘅环节啦，咁啊。今晚 fact check 下啲乜嘢呢，就係啲傷口啊，即係擦損啊、戒親啊嗰啲傷口呢，咁啊坊間有好多人話呢，即係有傷口啊最好呢就避免食啲豉油啦，因為費事有瘌嘛。咁啊有人又話過有傷口呢就要保持乾爽，咁啊好得快啲。但係有啲人係相反嘅，就話要保持濕潤，咁啊好得好啲。咁但係又有啲人呢就想話用疤痕貼啊，即係冇瘌嘛嗰個傷口。咁啊但係呢個疤痕貼幾時用先至有效呢，咁啊坊間好多迷思，好多唔知點好，咁啊究竟受傷之後咧護理知識啊，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咁啊今晚就請嚟呢個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去迷思大 fact check 啊！ 係咯，就咁，譬如戒親下，咁又使唔使搞咧？咁人本身有一個自愈嘅機制嘅，咁啊定係等佢自己要愈合咧咁樣？咁啊今日夜晚同大家解開呢啲迷思啊嚇！ 係啦，咁啊繼續緊接落去8:00夜晚有大師對談啊！咁啊睇開大師對談嘅人都知道啦，就係、是、全燈法師同埋李燦榮咧兩位。同大家讲好多好深奥、好多智慧嘅说话噶嘛，咁啊，我走去问阿大师啦，喂，今晚你哋讲咩啊？佢净系俾咗三个字我啫，鱼与鱼， 哦，鱼就食 鱼就一条鱼个鱼啦，鱼就加多三点水啦，打鱼捕鱼个鱼啦，咁啊，究竟鱼同鱼有啲咩关系咧、 哦？ 其实我都参透唔到嘅，今晚准时8:00去睇大师对谈啊！ 网络都有啲全灯法师啊，古欧联嗰啲菜果嗰啲全部都灯晒啊，真系啊， 真 系咩？系啊， 真问啊，你真系问啊， 真系问啊，问啊，系咪另一个讲搞下笑啫？好，睇完呢个大师对谈，仲有咩睇？ 好，去到今晚9:30啊，继续走在运动的路上咁啊，继续请嚟一啲香港嘅体坛。猛將啊，同佢哋做個專訪啊，咁啊，今晚犀利喎！今晚個主角咧就係翁金華，呢位香港籃球代表隊前隊長啊， 亞洲神射手係 啊， 當年 冇錯啊，咁啊叫得做三分，即係亞洲三分王，即係佢打波叻，射三分球準啊，係人都知噶啦。咁但係原來佢18嗰時咧，幾乎想放棄打籃球啊？ 點解啊？ 三井壽，三井壽 係啊？點解啊？ 即係點解咧？又有咩原因佢繼續打落去？ 係咪好似三井壽咁樣？ 搞你好中意打籃球啊？ 中途學壞留咗長頭髮啊？ 係咪有一啲往事，有啲歷史咧？咁啊，今晚親自聽下佢講啊，今晚9:30。 好啊，聽下華仔講啲乜嘢先。 冇錯啊，去到今晚好快啦，今晚10:00，悠遊在四方，超級人類，繼續睇下有啲乜嘢。地球上存在的超级人类超级族群啦、 啊、好，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九月錄得660宗涉及洗黑錢的案件，對比去年同期跌幅大約20%，但拘捕人數就由去年214人升至661人。不法分子利用市民揾快錢心態，以幾千元報酬招攬不同人士售賣銀行戶口，作為快旅戶口洗黑錢。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督察陳仲恩說，警方在6至7月進行兩次打擊利用外佣洗黑錢集團的行動，犯罪集團會要求網上情人、電郵騙案的受害人將騙款存入快旅戶口，再清洗犯罪得益。他指兩次行動中共拘捕43人，其中34人是外佣。犯罪集團透過社交平台、電話發出大量訊息招攬外佣，部分人貪圖回報或者不熟悉法例，所以誤墮法網。警方提醒外佣售賣銀行戶口屬違法，亦呼籲僱主應該留意外佣的財務狀況，或者有沒有收到大量的銀行信件。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无论是好睇或者唔好睇嘅电视剧，有啲观众好想快啲知道结局到底系点。点解我哋咁想知道结局先？如果唔好睇嘅电视剧，你希望佢快啲完结，早啲知道结局系点就算，然后有一套新嘅你睇咯。好睇嘅电视剧，你好想知道究竟结局嘅时候会发生啲乜嘢事，剧情有冇突破性发展？但系无论系好睇还是唔好睇，吸引你嘅就系究竟剧中人最后嘅结果系点？你都听过有啲人心急到直头睇完头两集就即刻跳去睇结局啦。点解我哋咁想知道剧中人最后嘅结果系点呢？谂下谂下，同我哋做人嘅态度都几相似。你都知道我哋身边一定有啲人好鍾意求神问卜，其实都系一样。我哋好想知道自己嘅结局系点，对自己嘅将来充满好奇心，好想有人话俾自己听结局系点。就算人生未到结局都好想知道。有啲人喜欢睇长篇电视剧，一百几十集，甚至做足几年仲好，因为无聊期咁样做，我哋永远唔知道结尾系点。亦有啲人喜欢睇电影，因为个零两个钟我就睇晒一生。电视剧嘅结尾唔系你预期之中咁样，你就会大声疾呼，希望制作单位改过结局。我哋对角色已经有投入感，希望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编剧写出嚟嘅结局你唔满意，当然唔中意。一套好睇嘅电视剧，我哋好想知道佢嘅结局，但系又好怕睇到佢嘅结局，因为我哋喜欢嘅人物将会完结咯。对自己嘅人生都系一样。我哋好想知道自己嘅结局，但系又好怕睇到。如果最终时刻不似预期，都唔知点算好。其实又唔使谂咁多嘅，结局每一个人都一样，最紧要系过程点样。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多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侣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更黄昏。心底的倾慕， 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想食粉丝煲，有冇虾米粉丝煲食？ 冇粉丝煲，系啦。今日食面啊，我想同大家咧，即系食好嘢。 系。 寻日咧，我就去咗间小店嗰度食，咁、哦、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有惊喜嘅。咁我寻日就去咗呢个沙田嘅大围啦。 系。 咁其实本身咧，嗰、那个位嗰间铺头咧，以前我都有帮衬开嗰间小店，就系、是、主要食啲油渣面啊，姜润面啊，系啦，即系冬天咧食啲姜汤猪润面啊。嗱，我自己就唔食内脏嘅，不过我之前咧同啲朋友去咧，佢哋就觉得几好食咁样，即系话好够姜咁样。咁啊有几个呢啲特色嘅面啦，炸猪扒面啊咁样，咁都几系佢哋一啲叫做重点推介嚟嘅。 小白之前讲嗰间啊，即系咪？ 唔系， 另一间。 佢讲嗰间咧系一个比较贵啲嘅拉面嚟嘅， 系啊， 即系啲汤底有啲花椒啊咁。咁、我讲呢间咧就平民少少嘅，系啦，咁啊有猪油渣咧，嗰阵时我好中意食，就因为佢炸得好透嘅，佢、炸得好透，好脆嘅、 哦。你系食脆嗰只猪油渣？ 系啦系啦。 我、因为坊间有啲淋嘅猪油渣， 我都中意嘅。其实最猪油渣， 猪油渣我唔系好敢食啊。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真系太肥啊。 哦， 有啲朋友生酮饮食嗰啲咪 OK 咯。 系啦， 即系你生酮嗰啲就专食呢啲肥啊嘛，咁又唔食淀粉，咁啊净油渣。 我已经咧有少少咧，唔知系咪病态，就见到呢样嘢咧会。好似有个监测器，撒亚人嗰啲，嘟嘟嘟嘟嘟嘟，睇下佢个卡路里几多，然后咧就等于啲咩咧？等于我要跑几多公里？ 咁系好事嚟嘅。 系啊，但系咧，你发觉其实人生咧，冇趣味。 所以我寻日就揾翻少少乐趣啦。 唔系趣味可以由跑步建立嘅，唔一定食嘢嘅。 你问我，我有成日跑，但我都觉得其实跑步有阵时都跑到几闷。 系跑步真系闷嘅，跑步系一个好， 我真系跑步闷，即系跑石屎路闷，我先真系上山跑啫嘛。 跑步真系一个闷嘅修炼过程。 系啊， 跑十 K 咧，跑到第六七 K 咧。你好想放弃啦，唔知为乜嘅喎？ 我直头觉得跑步系孤独添， 孤独系啊， 因为你好难两个人一齐跑，你步伐又唔一致，同埋又好难倾偈。 但睇你嗰排嘅心境啦，如果你嗰排需要时间独处，需要 me time 咧，跑步系 OK 嘅。但如果你嗰排咧已经系好孤独啦，即系冇乜 friend 揾你啦，你觉得自己好寂寞好独， 再跑步咧， 你千祈唔好跑步。 系啊，成日就话跑步要知咩超越自己啊， 系啊， 好难。 你真系嗰个 depression 嗰个心态就会出嚟。 系啊， 我一个人跑呢个。 所以我哋都好尊敬同尊重咧跑步叻嘅。 我咁叻咯，我最 结痛。 你冇咁自信啦，我都系食过猪油渣啫，未去到咁孤独嘅。 今日有啲演艺细胞涌出嚟， 爆啦系嘛？等我讲埋先。咁佢嗰个猪油渣咧，我觉得都几好食，因为炸得几脆。咁但系寻日咧，我再去，已经事隔我谂都有一两年冇去啦咁样。咁佢咧嗰个铺头就改咗个名，咁但系佢卖嘅嘢咧依然系一样嘅。都系咁嘅格局啦，卖都系嗰啲嘢啦。咁但系多咗少少新产品。咁我寻日就试咗一个咧当归汤底嘅手撕鸡面。咁另外就梗系再加多一份炸嘅猪油渣啦。 听落去好劲喎，排长。 但我唔得当归，嗱，好臭嗰阵味，我觉得。 我又唔觉得。 即系好药材，药材 味 系啦，系好药材， 好药材味系。 嗱，但系咧。我初初嗌咧，我都有啲挣扎嘅，即系我到底嗌炸猪扒面稳阵啦，定系斋油渣面啦？咁但我又想试下，佢既然推得出嚟呢个当归汤底，应该都有佢巴闭嘅地方。咁佢一摆到碗面喺我面前咧，我已经觉得不得了啦。首先佢卖相咧都好有心机，虽然佢系一个比较平民化啲嘅小店啦，咁但系你见到咧佢个面头有啲切到好幼嘅。好似京葱丝咁样嘅，有啲葱丝喺度嘅，咁又有几粒嗰啲叫做杞子啊，喺个汤嗰度咧浮喺面嘅， 感觉已经有啲补补嘅地嘅感觉了。 系啦，跟住你闻落去咧，又几香当归嘅药材味，但系咧你望落去个汤咧，亦都好清嘅。 系 又一啲都唔油嘅，哇！饮咗第一啖之后咧，我就已经觉得不得了啦。 即系觉得系呢个价钱值嘅， 值嘅系啦。其实佢碗面都系四十几蚊啫嘛，系、啦。咁你我直头上，你当系一个拉面，佢算系平噶啦，因为你直头连个汤都可以饮埋。 牛腩河都差唔多40蚊啦，而家 系好兴嗰啲加入嗰啲花椒元素啊，虫草花元素啊，记住系虫草花咋吓，即系唔系虫草，加入虫草元素成万蚊一碗，我惊嗰啲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养生咯，即刻就讲紧一个养生嘅概念。 因为我见冻冻地啊嘛，咁啊呢个我觉得都几开心嘅，迟啲可以都推介下啊，俾啲朋友，即系呢个价钱食碗咁。咁样几暖身嘅面，又觉得几健康咁样咯。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头先咧咪话咗好多有啲面啊，唔同地区有啲唔同嘅面嘅，咁啊可以好食嘅。咁我哋食嘅时候咧，我自己有都有个问题，就系食到当然开心啦。不过咧，有阵时唔知道人大懵定系咩啊？例如我去到大围咁样，我忘记咗，即系忘记咗啊！嚟大围我要试啊，上次 Kitty 介呢一间嘅咁，我真系忘记咗。跟住可能唔同地区，譬如上环有一间好靓嘅西饼铺咁样，我一去到上环嘅时候，我又唔记得咗，咁啊搞到咧次次咧。恨錯難返，咁所以咧就將佢咧就 mark 喺嗰個電話入邊。我 mark 喺電話入邊有咩好處咧？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是，當我 mark 咗之後咧，我已經唔係將佢排成一個 schedule 啊。即係你成日都話享樂時代，享樂時代你要記得享樂先得㗎。係，如果唔係真係享鬼享馬咩？咁於是乎咧有一個咧就mark 住電話嘅方法咧，大家都可以參照一下。其實佢可以，即係佢唔係喺我哋 schedule 嗰度排入去。佢好似有一個叫 remind 嘅 function， 即係好多電話都有 提醒事項。 係啦，冇錯。咁提醒事項嗰度咧就係提醒你要做啲乜嘢嘅。咁你可以咧就撳咗，例如我要每日提醒我早午晚要食藥嘅，咁又得。你可以提醒我邊一日咧我放假嘅，咁又可以提醒，即係好多嘢都可以提醒。 點解要記住咧？其實？ 因为你有阵时啲突如其来或者改变咧，你恒常嘅生活会令到你冲淡咗。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重要你就记得，唔记得即系唔重要啦。 譬如食咧，食对我嚟讲都好重要。 你去到大围， 你会唔记得食嘢？ 但系我真系会唔记得嗱，你芭比咁讲，真系唔好谂住讲笑。我真系会唔记得咗食嘢嘅。你知道我有阵时168咧， 系啊，你又过咗个钟数就过 咗， 哎呀， 算啦咁样。但系如果能够提一提我，喂，其实嚟到呢度，我仲喺个食嘢嘅时间范围入边嘅话咧，我真系会觉得，喂，我要去食。 你而家呢一个嘅做法咧，即系168啦嘛，就系你永远记得唔食嘢。你唔记得食嘢 系啦，所以咪要人哋提咯。 你会唔记得食嘢啊？ 系啦， 即系咁先系惨啊！ 咁边个咁窝心会成日提我食嘢啊？ 冇噶啦，自生自灭啦。 就系个电话会提翻我食嘢咯。 reminder， 心都酸埋啦。听到呢、 這个reminder 咧，有一个 function 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实佢除咗可以提我几多点要食饭、要食药或者去边度嘅时候咧，其实点解我话攞翻头先 Kitty 讲话大围咁有一间铺头，如果我 mark 低咗嘅时候咧，我去到附近我又会记得食咧。 個方法就是當我 set 呢一個 reminder 嘅時候咧，即係呢個叫提醒我嘅功能咧，我可以跟嗰啲 GPS 去到寫，去到 mark 低嘅。即係例如咧，嗰間鋪頭喺大圍港鐵站附近咁樣嘅。咁我平時如果我比較想少去大圍港鐵站嘅時候咧，當我一去，我諗住我約咗朋友，但我已經因為我淨係掛住約朋友嘛，咁我就冇諗到我去食呢間豬油渣面嘅，咁但我就將嗰個地址個電話，甚至乎將個鋪頭咧就 mark 咗喺嗰度，然後我就可以 mark 咧就係當我同呢一間鋪頭近距離大概係500米嘅時候咧， 就提你啦， 個電話就會響啦。個電話一響嘅時候，我就即刻望一望，咦咩事咧？提我突然之間又唔係電話，又唔係 message， 又唔係我 schedule， 但佢就提醒我，佢話喂提你啦，你已經咧喺邊一邊度附近，當你嚟 好忙咯、啊，你會變得。 唔系、哦，我即刻同个 friend 去食啦。如果约咗人嘅话， 即系譬如话嗰条街有四间餐厅你都中意嘅，你一行到嗰条街咪系咁响。 系啊，其实系，但系 仲要拣啊， 但系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哦。咁、哦、当然啦，如果你话譬如我自己咁嘅，有阵时有啲忘记咗，忘记咗咩咧？例如有啲学校啊，譬如例如啦，我屋企有细仔噶嘛，咁啊细仔要申请入幼稚园嘅，有阵时即系原来要封信咧，摆翻学校嘅咁样，嗱礼手咧搭车就过咗龙。咁如果咧嗱，呢啲 reminder 嘅工作咧，佢又可以幫到我啦。即係我行嗰間幼稚園嘅時候，必經之路嘅時候，例如我 set 兩公里嘅時候，咁兩公里我一挨到個 GPS 嘅話咧，佢就會響嘅咯。咁、如果我搭緊巴士嘅時候，我就會記得咁兩公里，我仲有幾個站可以落車啊？咁即刻落車，又可以做翻啲自己相應嘅事。所以話咧，呢啲其實無論係享樂定還是處理自己嘅工作咧。有陣時個思維大家好容易就會變咗，就係我不如視地人寫曬落去啦，咁樣提醒我，等我一睇就一目了然啦。不過有陣時咧，試下轉一轉個思維，用呢個 GPS 開始 set 翻俾自己，原來你會有第二個嘅體會， 幾好用喎呢個。 係啊，呢、這個真係我覺得都幾好用。 因為我平時咧好懶嘅，就咁啊，見到有一間好正嗰啲咩隱世小店啊，有啲報道，咁我就淨係 cap screen 就影低咗，就擺喺照片簿嗰度啦。 跟住唔見咗咯。 唔係，跟住係啊，跟住就石沉大海。 係啊，因為你要揾翻張相咧，你又唔記得幾時 cap 個 screen 喎、 啊。再懶啲，記得嗰間隱世小店。喂 ，Kitty。打俾佢，直情係你上次講嗰間係， 跟住 Kitty 咪即刻揾咯，跟住 cat scream， 跟住然後又係陳 生嚟啦。 但我會再積極啲啊，即係如果我成日唔記得嘢咧，我會睇醫生咯，我就唔會揾翻個自己。 跟住醫生我都幫你唔到喎， 聽下佢哋追憶啊，我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